今早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18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9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早晨啊，朝早6:07嘅时间啦，咁啊早上啊吓，咁啊嚟到2022年嘅1月18号星期二嘅朝头早，16度嘅气温，咁啊感觉上咧比寻日咧就凉咗啲啦啊，点解咧？寻日17，今日16，咁啊再加上咧出边咧又有少少毛毛雨啊，雨粉飞飞咁样咧，吹下吹下咁样，咁啊湿湿地，啲风啊吹下咁，喂，嗰种咧冻啊出咗嚟啦吓。咁啊16度嘅气温，咁啊虽然咧数字上唔系话好冻，咁但系体感咧就可能会寒咗少少啦。今日朝头早喺二台同普通话台入边，咁啊继续听到咧就系嚟自白元豪嘅声音。早上嘅时候一直咧都系为你吓喺侧边同你加油啊，打打气啊，咁啊希望你今天嘅工作都一切顺利。如果喺学习嘅，特别小学嗰啲咧。喺屋企做呢个网课啊嘛，咁啊喺屋企咧都要俾心机上堂啊，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喺屋企咁啊，懒散啊咁样，咁啊翻工嘅朋友亦都希望你今日咧所有嘅工作样样都顺顺利利。 晨光每日一格。 喺你身边咧，总系有一位、两位，甚至乎可能有好多位 叫咩啊？嗰啲 superhero， 唔系话下下要有嗰啲咩诶镭射眼啊，跟住咩爪咩爪啊，又或者系咪一定要识啲超能力啊？唔系嘅，亦都唔系要打针跟住变个好大只仔咁样先帮到你，唔系嘅，因为你嘅工作咧未必净系搬搬抬抬，搬搬抬抬你搵美国队长 OK 啊。但有阵时咧喺你工作上面有好多嘅难处。可能只是 你在其位的时候才会明白。但是我估不到竟然有人呢是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原来可以帮你一大把的、哦嗯。希望你今天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 superhero。嗯、我们工作上面呢有时不是说只是、你样样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你预期的答案。永远都是抱着一个心态，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咁你就應該咧係可以每一日啊，用一個最好嘅心理質素咧，去到接受每一個挑戰。話唔定你今日都可以成為人哋嘅超級英雄。 竞争可否一天不需靠色相而活，最终会记得为何一生愿意吗？小女生，你悉心工作，尽力爱恋与我，有过一岁。望着半边天，撑到乱了吗？撑到累了吗？神奇吧，能重生。不必相信命运，只信我的灵魂，可以自己。 重生，求女生记得。 一首歌曲《神奇女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个人去见工，面试当日这个人来到要应征的公司，在秘书的安排底下，他就来到主考官的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入来啊，个应征者就慢慢地推开门，他就说你好啊，我是……但是他的说话都未讲完，坐在办公台后面那位经理就皱住堂眉在这里说可不可以请你出一出去再敲多一次门啊？个应征者呆了，但是他都照做。他关埋了道门，又再敲一次，然后就开门入来。但是个经理都是皱住堂眉，他又要求了，这次都不得，你再敲多次啊。个认证者就以为自己唔够礼貌，闩埋道门就再试一次。今一次佢用咗自以为最有礼貌嘅态度敲下道门，跟住呢就喺门仲未打开之前好大声咁话：经理先生，请问我可唔可以入嚟啊？估唔到打开咗门之后，嗰、那个经理依旧都系好冷淡咁同佢讲：都系唔得，你敲多次啊。个应征者就开始觉得自己好似俾人玩咁，心里面开始有啲不满。不过佢都系再次尝试，佢敲多下门，个门打开咗之后，佢就小心翼翼咁问啦：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做嘢，请问你而家方唔方便倾偈啊？个经理终于有咗啲笑容啦，佢话：今次就似样啲啦，但是可以嚟多次更好嘅。个认证者心里面其实就喺度諗：哇，你系咪真系欺人太甚啊？但系佢忍住咗道气，都系照经理嘅意思做。估唔到就喺佢敲第十一次门嘅时候，道门竟然自己开咗喎。而开门嗰个人就是刚才不停要求去敲门的经理。个经理开了道门，热烈地跟他握手，恭喜他得到这份工。个经理就说了：其实做 sales 最常遇到的就是食闭门羹。我估这份工的性质你一定顶得顺，因为你是所有应征者之中唯一一个有耐性敲门超过十次的。这个小故事可能就是告诉我们，大多数人的失败只是不愿意再忍耐多一阵，结果就是在成功就来要来临前的那一刻，自己输了给自己。如果放弃努力奋斗和坚持，那就是真正的失败了。 或者这里 途歌声，山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压日望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换月亮，小花猫仍同场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士才经得起，能从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 几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上的六点二十二分，继续都是十六度的早上，不过呢相对湿度高啊，94%，所以呢就湿湿地咁啊。今日朝头早呢之前已经预示过啦，呢啲叫咩啊？呢啲叫做湿冻。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以及有一两阵雨啊吓。好啦，咁就快农历新年啦，咁啊二月份都嚟紧啦，今日18号啦，咁如果你系而家啊。幼稚园同小学啦，咁啊在家学习，咁啊但系咧就可以冇躲懒嘅。咁家长咧，其实如果有阵时有啲时间咧，想训练佢劳作方面嘅，可能学校都有噶咯。就系咧叫小朋友咧就 DIY 做一啲农历新年嘅装饰啊，或者挥春啊咁样。嗱，挥春咧写字咧，咁啊大家就好容易就可以掌握到啦。其实都可以有一啲建议俾大家噶噃。在农历年的时间可以呢就是做一些，因为虎年嘛，可以做一些虎年的那些叫做什么自己整的一些的包装座台的饰物，又或者呢可以呢就是做一些真的利是啦。用一些旧的利是都可以很简单呢就接到一些虎形的小饰物的噃。咁啊令到呢整间屋嗰个农历新年的气氛呢咁呢就非常之浓厚啦。网上边咧都有唔少咧就类似咁样嘅介绍噶，咁啊其中咧咁亦都有一啲我自己以前做过噶啦，就系先将呢一个利是咧啊好简单啊嗰、那个利是封啊吓，一分为二，咁啊可以分成咧就头同埋身体，然后咧就再用一啲金色同埋白色嘅贴纸啊，又加上呢啲嘅颜色笔啊，有啲人就中意咧就系用嗰啲签名笔咧，即系嗰啲金属色嘅油漆笔啊，嗰啲签名笔咧去到上色嘅，咁样望落去咧只老虎咧就红色嘅身体啦，金色嘅纹，咁啊望落去咧就真系一只舞狮咁样噶噃。其实接嘅时候咧都唔需要太过花心太过难嘅， 几个步骤咧，就已经可以整到一只咧，就系虎年嘅小老虎仔啦。做完之后咧，咁啊可以放喺屋企嗰度，咁啊靓一靓，咁啊甚至乎如果老师同你讲话有一啲叫做美术堂，虽然在家嘅，咁但系咧都要帮佢拍照影相嘅，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考虑一下啊呢一个咧就用利是封做嘅老虎型小摆设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啦，咁啊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啊，都有好多咧，就可以自制 DIY 农历新年嘅一啲嘅装饰嘅，甚至乎咧有啲人就话都会农历新年嘅时候啦，可以自己手作 DIY 嘅利是封贺年嘅一啲嘅小灯笼又得嘅。咁望起上嚟咧，咁当然就唔系话用蜡烛啦，用利是封整嘅，咁啊梗系会安全啲。我哋用灯胆仔咁样，咁啊已经咧可以做到一个咧好靓嘅灯胆仔，咁啊小灯笼放喺呢个屋企嗰度，有人嚟嘅时候啦，就可以仲着咗灯佢，咁咧又可以咧就系。俾人哋覺得，咦你好幾好喎、啊，廢物利用喎、啊，亦都咧就係有一種心思喺度，咁啊唔會純粹單純咧就係、是，咁啊喺街嗰度買好多裝飾放喺度係靚嘅，咁啊但係咧點會及得上自己親手做咁有心思啊？ 半钟之前揾嚟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八月号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拘捕并落案起诉两名前航空公司机舱服务员。调查显示，两人分别在去年12月24号和25号从美国飞抵香港。他们在医学监察期间分别在12月25号和27号进行不必要活动，涉嫌违反有关规例。两人其后都确诊感染 Omicron 新冠病毒，现在已经完成治疗并离开医院。警方昨天拘捕两人，并在征询法律意见后，昨天亦都落案起诉两人，他们已经获准保释。案件将于下月9号分别在屯门裁判法院及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政府将7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有关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两宗同输入个案有关的个案，同埋3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强检范围包括北角苏哲公学、铜锣湾轩尼诗道官立小学、洛克道金威商业大厦3楼同心补习社、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深水埗李郑屋官立小学等。元朗发生劫案，一间店铺被劫去约值60000多元的深榕海味。案发在昨晚8点多，店铺负责人报案，指两名男子闯入店内，用手袭击他，并劫去价值约63000元的深榕海味和1000元现金。疑犯其后逃去，店铺负责人面部受伤，被送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行劫，暂时未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会议结束之际，外长王毅表示是习近平今年出席的第一场重要多边外交活动，亦是继2017和2021年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企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台演讲，怎样开辟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王毅指出，习近平提出国际社会团结战胜疫情的正确方向，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治本之策，离合发展鸿沟的现实路径，国家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有力提振各方战胜疫情、复苏经济的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来的刊物拿给延年和乔年，他们发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哋嘅。第一咧就係一個 B 細胞反應，這個 B 細胞咧就係出呢個抗體。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數據咧，就係、是、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佢大約係 16% 嘅人咧，六個月之後咧先至跌到好低。但係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是、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是、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如果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曾浩輝醫生，我知道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徵可以很輕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學，還要戴口罩和立即看醫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私家醫院或診所，主動向醫生提出進行由衛生署免費提供的冠狀病毒檢測服務，將樣本交去指定收集點，或者利用收費的上門收取樣本服務。 及早檢測，推前診斷。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6:36，咁啊继续都系16度，身体湿度94%，咁啊都同大家讲咗啦，今日朝头早系嗰种嘅叫湿冻啊吓，咁啊冻冻地嘅，咁啊朝头早亦都湿湿地嘅早上，好啦。等我打电话俾阿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你知唔知咧？湿冻嘅天气咧，系令人好想赖床噶。 系啊， 我觉得咧，因为咧真系好湿嗱。譬如咧，我呢几日咧就观察到有一样嘢系真嘅。啲、中医咧咪成日话湿重湿重嘅。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喺一个湿度咁高嘅环境底下咧，你 feel 到咧，你身边嗰啲人咧啲动作系会慢咗啦。起身嘅时候咧，你又会好想咧匿喺个被窦度，拥住自己耐啲。因为咧，我今次咧就发觉佢可能真系唔系吹我嗰间屋向住嗰个风向啦。 嗯、 其实咧，我觉得我间屋系唔冻嘅，即系真系完全唔冻啊，系净暖添。 嗯、 但系咧，系嗰种潮湿嘅感觉咧，令到我好辛苦。点解咧？因为我摸下我屋企嗰啲家私咧，同埋墙咧，系有阵薄薄嘅水喺度嘅。 哇，咁咪有开抽湿机喎？ 系啊，但系咧，因为你知道我哋譬如成日都翻咗工咧，咁我间屋系冇人噶嘛，咁、我又唔够胆开着个抽湿机喺度抽湿。 哦，咁啊啱，咁点搞啊？我用 咁我唯有忍咯。然之后到今晚放工嘅时候，可能只能够抽一阵咯。咁但系就只能够抽一阵之后，到你开窗瞓咧，第二朝又系湿晒。 系啊，湿嘅天气咧，我觉得真系好乞人憎啊。 系啊。即系所以就会令到人可能真系会攰啲嘅，因为啲人成日话湿气重咧，咪会觉得个人好攰啊，好沉嘅。 系啊， 系啊，所以等我下次请教下个中医，到底湿重嘅时候可以点解决，然之后再话俾大家听啦。 系啦，暂时啊忍耐下啦，我哋等中医拯救我哋啊。 系，冇错冇错。不过而家即系暂时自己都可以食得健康啲嘅。嗱、呢啲中数咧，我以前咧妈咪咧通常就会预备定早餐俾我嘅，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啦。咁而家好多家长咧可能都会做翻呢一件事啦，因为啲小朋友喺屋企啊嘛。嗱、平时咧可能就求其买个面包，你上车食啦。咁不过疫情期间都冇呢一支歌仔唱啦。其实即系以前咧，我细个咧保姆车咧系有嘢食卖噶。 保姆车都有。 系啊，跟住个保姆车姨姨咧，系自己咧有个咧，嗰啲叫做乜嘢，类似啲蒸炉咁样噶。 哇，系咪贵啲噶？佢卖俾你嘅话， 系啊，跟住你一上车咧，佢、就会问你啦，小朋友你肚唔肚饿啊？咁， 哇， 跟住通常啲细路咧一定系答。 肚饿啊，咁样噶嘛。跟住佢就会打开个蒸炉，然之后咧就会话：嗱，呢度咧入边有好多嘢可以食噶，你拣啲乜嘢啊？咁，跟住咧到你食嘅时候咧，佢就会开始同你咧集低条数啦。然后到月尾嘅时候咧，就会问你阿妈收翻我伙食费。 嗯，哇！ 即系我细个嗰个保姆车系咁样嘅， 好识得做生意啊！ 系啊，我而家谂翻起嘅时候，我觉得哇，佢都几犀利喎，车费一笔，跟住之后咧，佢伙食费啊， 系咯，即系你焗喺嗰、那个、那个车入边咧，有阵时你闻到咁香，你又即系忍唔住啊，就好似啲人去、 啊、 去睇比赛，即系之前咧抗疫之前啦，咁啊成日去睇比赛啊嘛，跟住咧就有啲人喺一路行咧喺度问你，要唔要饭盒啊？要唔要零食啊？跟住又饮唔饮啤酒啊？有好多呢啲人喺度做生意噶嘛， 同埋咧，你问多两问，就算你自己唔食咧，但系你见到你隔篱嗰个食咧，跟住你就会开始觉得，唉，不如我听日都食啦咁，所以咧，总有一日会做到你生意嘅。 系啦，呢个系气氛问题，有阵时咧真系唔肚饿噶，但系你觉得哇，大家食都咁开心，不如我都食啦咁。 是啊，所以呢样嘢就好紧要嘅。嗱，咁但系而家咧就保姆车都唔使搭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家长们就会去为啲小朋友谂下啲早餐。诶，会唔会等佢哋咧上网课之前咧都食个饱饱先咧？咁，咁于是咧我就上网睇下啲咧轻便早餐嘅营养价值啦。跟住我见到咧，佢话原来咧有啲咧以为好健康嘅早餐。同埋係即係啲小朋友可能會幾鍾意嘅，亦都幾方便嘅早餐呢、 嗯、 原來呢有機會係一啲健康嘅陷阱嚟㗎 喎，即係例如嗰啲西式漢堡包啊，你以為好健康 咁又、哦、未去到咁 heavy 嘅，即係唔早流啦。 蘿蔔糕啊，我成日嗌早餐佢都送蘿蔔糕俾我食㗎。 哎呀，都冇咁複雜，都係啲屋企自己真係會買定或者整到嘅嘢嚟嘅。 哦，咁即係麵包 friend 喎、啊。 我哋先讲咗啲另类啲，但系小朋友应该会几中意嘅嘢先。嗱、啊，第一样嘢咧就系乳酪啦。 哦， 我其实我想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试过出疹咧，跟住咧就唔肯食嘢啦。咁、我医生咧嗰阵时就同我妈咪讲话，唔紧要啦，你俾佢食下雪糕啊，食下乳酪啦，因为呢啲都系啲奶类嘅制品。咁我话你食下呢一类咁嘅嘢嘅时候咧，你就起码叫饱肚啦咁。咁所以嗰阵时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妈咪咧就有买嗰啲有水果味嘅乳酪俾我食嘅，咁、但系咧，原来咧，讲翻咧，而家啲营养师就话咧，你间唔中食一杯纯乳酪咧系 O K 嘅，但系如果咧你餐餐都食乳酪，再加埋咧，点解我会话系小朋友咧？通常小朋友食乳酪咧，啲家长可能会再顺便谂住，不如加啲水果喺面啦，即系一来个样又吸引啲，二来好似都健康啲，再加啲水果咁。咁原来咧嗰个水果嘅甜，再加埋嗰个乳酪入边嗰个糖分咧，因为你知小朋友唔中意食冇味嘅乳酪噶嘛，咁你一定系买一啲有糖 士多啤梨啊、香蕉味呢啲都系好中意嘅啲人。 系啦，咁即系话佢里边又有糖咯，咁、如果你日日咁样食咧，你就好容易无啦啦咧。即系放完个假，可能你肥咗几磅咧，啲磅数就系咁嚟噶啦。 啱啊！ 即系因为太多糖啦，咁所以呢一个系要注意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啲家长又系好中意嘅，就系焗嗰啲热香饼啊，同埋松饼啊。因为淋淋地嗱，啲细路咬到啦。如果你话出牙或者换牙，咁可能都需要食啲淋啲嘅食物啦。咁但系咧嗱，你谂下啦，你如果净系单纯食块热香饼，咁佢本身里边已经有砂糖啦。 系啊。 咁但系唔系，你可能再加埋牛油啊，各样嘢，即系有啲人加蜜糖添啦。咁你就 feel 到嗰嚿嘢咧，就哇喺你咬一啖，經已是罪惡啦！ 你知我前排咧行過嗰啲火車站啊，見到有嗰啲同雞蛋仔一齊買嗰啲叫咩啊夾餅，嗰啲夾餅喺度嘅，我都忍唔住咧，即係前排有陣時凍嘅時候咧，咪搭車，哇！即係拎住一個熱辣辣嘅夾餅，又好開心噶嘛！咁於是乎我嗌咗一個，但係咧我就成日係咁提住自己啊，記住咧就同佢講咩咧，走砂糖。酒炼奶、酒牛油， 嗰个饼， 净系个饼同花生酱咁样咯， 系 啦，咁个感觉上咧会健康啲，咁因为我本身个夹饼都已经肥嘛， 系啊， 系咪？咁花生酱热量又好多，我自己 好劲啊，然之后再加埋糖，哇，再劲啲啊， 系啊，所以咪唯有同佢讲咯，净系要花生酱，咁啊感觉上就健康咗咯，不过都系呃咗自己 嘅，都系嘅，都系嘅。跟住咧，最后一样咧就系咧嗰啲叫做燕麦。 糖 啊！我咧见有好多家长咧都中意买呢啲所谓嘅 fruit bar 同埋嗰啲咩能量巴咧，即系好似好多果子啊、燕麦啊，加埋啲水果， 好高卡路里嘅喎，嗰啲人跑山嗰啲。 嗰啲 energy bar 嚟 嘅。冇錯啦，嗱，啲人做完運動之後咧，如果真係需要飽腹感啦，即係因為唔想食一餐大餐咁樣，咁通常就會食呢啲啦。哇！但係如果咧你攞嚟當零食咧，大件事啦，因為而家咧你知啲家長會買定一啲佢哋覺得標籤為健康嘅零食俾啲小朋友去進食嘅嘛。咁所以咧，如果咧佢哋即係日日都係喺屋企，哇！得閒又攞一個阿媽話健康嘅喎呢個 energy bar，得閒又再食一條咧，咁我相信佢太高 energy 啦。 哇！ 喺屋企呢個地方應該消耗唔到啊。 嗰啲咁嘅 energy bar， 我真係要提一提大家，唔好咁容易咧就攞嚟食嘅。就算咧你做完運動咧，你睇翻佢一條嗰啲卡路里其實都幾高嘅。如果你嗰個運動你都 hea 地做嘅話咧，你食咗隨時都係得不償失啊！即係等於冇做過運動啊！真係要嗰啲咧好 heavy 啊，人哋可能跑咗好耐步啊，真係消耗咗好多嘅人咧，咁佢哋要瞬間好快脆吸收咗啲能量嘅話，嗰啲時候先至好食。如果係其他時間食咧，多數都係變肥仔嘅嗰啲，真 係。係啊，因為好多家長咧就以為，做運動嗰啲人好中意食嘅嘢咧，就一定係好健康嘅。冇錯，佢係健康，不過你唔可以當零食食咯。 係啊，同埋有咁多嘅運動先得咯，即係例如嗰啲咩健康飲品、咩電解質飲品咧，嗰啲都係好肥噶嗰啲。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如果留喺屋企上 Zoom 嘅小朋友咧，即係喺屋企攞啲咩嘢食之前咧，媽媽可能都要諗一諗啦。如果佢全部都係擺曬一啲超級能夠補充能量嘅嘢咧，咁我相信佢一日裏邊食曬呢扎嘢咧就大件事噶啦 嚇。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啲進食嘅方程式啦嚇，唔好食得太多啦。好， 係啦係啦， 快啲翻嚟，轉頭見， 轉頭見， 拜拜。 晨光百科， 哇！食嘢真係要擘一擘大隻眼，金睛火眼咁樣睇清楚先得噶。我哋睇嘢睇得清楚之前咧，曾经喺神光百科同大家讲过咧，就系个瞳孔啊、眼睛嘅结构啦。不过自然界入边咧，瞳孔嘅形状啊，其实都有分圆形啦、椭圆形。例如我哋人类就系圆形啊咁样嘅。不过咧，有一种嘅动物嘅瞳孔咧系方形、长方形。呢个长方形嗰只打横咁样嘅，其实有啲似咧，即系嗰套咩咧？火影忍者，即系嗰个狐人啊，阿 Naruto 咧，咁佢只眼变咗青蛙嘅时候咧，咁又系咁样方形嘅、哦。羊嘅瞳孔咧就系、是、方形嘅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我都有见过羊嘅、哦，每次都望住佢哋只眼嘅时候都觉得，咦，所以咧有啲人就会称之佢为魔鬼嘅眼睛。当羊嘅瞳孔扩大嘅时候啦，形状咧就系、是、好似一个方形咁样嘅，而且具有好阔嘅外围视野。羊基本上咧就系居住喺山地啦，经常咧都会进行一啲高速嘅上落方向运动，因此羊对于咧就系垂直方向嘅运动啊，需要咧非常之敏感，而且咧佢哋选择咗咧就系横向缝状嘅瞳孔。绵羊啊，先讲绵羊咧就具有270度至到320度嘅阔视角噶，而山羊咧就系320度至到340度，基本上接近360度噶。瞳孔啊，佢哋嘅特别瞳孔咧就系、是、动物啊呢、这个非常之厉害嘅瞳孔嚟嘅，因为佢哋当佢放大嘅时候，更加能够喺夜晚好清楚睇到咧眼前嘅一切嘅事物。日头瞓觉嘅时间，由于眼睛啊闩得好埋啦，能够咧有更加好嘅遮光作用添。羊嘅双眼嘅位置咧就偏向头嘅两侧嘅，咁令到佢咧有更加广阔嘅视野。羊嘅眼睛啊，喺呢种嘅位置同埋结构咧，就更加能够啊帮佢咧就避开呢啲捕食者，离远见一见，话知你喺后边、上边定下边，总之真系一眼观七啊，全部睇到晒。 叫嚣也敢跟你飞车切磋，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 go, but I'm killing anyway, so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lly turn down the show. 当你是看轻我，我越难寸步，按一按 F 五好吗？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来自谭嘉儿的全新作品叫做 Eyes on Me。 我回来了，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整天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点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了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我哋之前就讲过中式同西式早餐啦，食早餐之余咧，都要配翻杯饮品饮下噶。 冇错啊，唔系会口干啊嘛，系咪？ 大部分我谂都市人咧都系好速食啦。如果有啲人咧外卖中意拎走咧，多数就系买咖啡啦、茶啦，有啲人又中意喺茶餐厅叹奶茶啦。其实各类嘅饮品咧喺营养，又或者调翻转啦，我哋危机意识提高啲，对于我哋健康嘅损害咧，到底系点样嘅咧？ 咁如果係講營養先啦，喺飲品角度上，咁我哋好多時都係咧以奶呀、啊、或者一啲嘅高鈣嘅豆奶呀、啊、為主，係講話提供好多嘅營養俾我哋嘅。咁主要原因就係譬如奶或者我所講嘅高鈣嘅豆奶嘅，咁記住係要高鈣嘅豆奶，咁就可以咧提供到我哋一個好好嘅鈣質來源啦。咁其實鈣質可以對我哋嘅骨絡啦，我諗大部分人都知啦，亦都對於嗰個血壓上都有一個預防血壓高。或者是有血压高的呢，有帮助改善 的一个的有效用的一个的营养素。所以呢，喝奶有这个帮助之余呢，亦都去有很多的蛋白质啊、维他命、矿物质，所以营养食非常之丰富呢，我们是建议即是每日都要喝一杯啦。但是另外亦都可能讲到有时兴有些什么米奶啊、一啲嘅杏仁奶呀、啊、或者椰奶咁。咁呢啲呢其实就係另一个类别㗎啦。如果喺营养角度上呢，佢係会比较顺息嘅。咁就算你话可能见到呢啲标签啦，都有寫话佢有加到啲维他命呀、啊、或者钙呀咁。咁但好多时都会见到椰奶呀、啊、杏仁奶、燕麦奶呢啲，或者甚至乎仲有米奶，佢哋个蛋白质会比较低㗎。咁所以就会就牛奶或者是高鈣豆奶信息啦。咁再而呢，仲有就可能有啲人会去可能飲咁咖啡奶茶啦、或者檸茶檸水啦咁。咁呢啲呢我哋就唔讲营养角度啦。可能有卡路里嘅飲品落去。咁而如果你话你飲嘅咖啡奶茶用全脂奶呀、 甚至乎是一些的怎样呢、有些是茶酒啦、是用炼奶啦或者花奶啦，咁呢啲呢都相对脂肪会较高，之余如果你再埋落糖嘅话呢，咁连糖分都高，咁就变咗个杯嘢飲嚟讲呢喺营养上就唔高，但係卡路里脂肪就高啦。咁再去伸展到有啲话，我唔飲咖啡奶茶㗎，我就会清啲飲係一啲嘅檸茶檸水，咁檸茶檸水呢脂肪上就好低㗎啦，卡路里亦都好低嘅，如果唔落糖，但係换转转咗落糖嘅话，就随着你加几多少糖，咁即係可能一茶匙就有20卡路里，咁再加落去就会越嚟越多啦，个卡路里上咁係啦，咁所以要注意返呢一part， 就係好多时你飲飲品究竟你係想追求即係可能有杯嘢濕下口啊，定係我想真係飲得嚟有嗰个营养价值啦。 嗱，好多人咧就习惯咧每日咧都系饮同一款嘅饮品嘅。其实过度咧，净系偏向饮一类嘅饮品咧，又有冇问题嘅咧？ 嗱，如果你话我偏我日日都系要饮低脂脱脂牛奶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好好添，我赞添，系啦，因为咁注重钙质啊，营养上嘅吸收非常之好。咁但系你话我日日都要饮杯咖啡，日日都要饮杯奶茶。咁你要去睇翻自己身体上啦，譬如会唔会可能你都会对啲咖啡因可能会刺激性高，影响你自己会有啲手震啊，或者可能影响个睡眠质素啊，咁甚至乎亦都会唔会可能有啲体重问题、血脂问题，如此类推，咁要衡量过点样去饮，而会唔会可能令到你个病情更加可能难以控制啦？呢啲要去衡量，因为对于我嚟讲，我有时都同病人讲，即系你能够食嘢又中规中矩，而饮一杯嘅咖啡奶茶呢啲，我唔会觉得系一个破坏嚟嘅。咁但系如果你食嘢又差，可能又要饮一啲嘅咖啡奶茶，又要多糖，又唔肯用脱脂奶啊、低脂奶啊咁，又可能有阵时仲要饮多杯嘅，咁变相其实喺饮品上都可以额外令到个饮食加重咗负担，甚至乎卡路里亦都加重咗嘅话咧，咁导致到体重都有出现问题啦。 所以呢样嘢就真系要自己要警惕一下啦。嗱 ，Mimi 啊，我之前咧仲睇到有一个报道就话咧，英国有间超级市场就实施咧，而家啲牛奶就唔写嗰个嘅过期嘅日子啦，即系平时通常啲饮品就会写制造日期，同埋咧此日期前就适用咁嘅字眼噶啦。咁佢就话咧，叫啲顾客自己咧透过用呢一个嗅觉去辨别。到底个牛奶咧有冇问题？咁我反而咧就想知啦。其实饮品嗱，好似牛奶啊、茶、咖啡、奶茶等等咧，呢啲嘅饮品会唔会咧随住时间，譬如话我摆得耐咗咧，佢个营养价值会有所改变嘅咧？ 你讲得啱嘅，时间摆得耐个营养价值系有所改变嘅，系啦，即系就算好似我哋买鲜奶，哇，个个都觉得好新鲜啊咁，但系你都会睇到佢好多时咧都会写最佳嗰个嘅饮用日期噶，咁咩叫最佳饮用日期咧？咁就系喺嗰个嘅日期，佢即系喺个 label 度写咗个日期嚟讲咧，如果喺佢嗰日。或者之前飲嘅呢就可以確保個牛奶個營養價值係最豐富嘅。咁但係過咗嗰日之後呢營養嘅價值呢就會慢慢去流失㗎啦。咁但係就未至於話又變啊或者係可能會冇晒營養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要去睇有陣時會講係一個嘅即係有效日期 expiry day 咁。如果佢嗰樣嘅飲品係直頭改嗰一日啦特定話聽日係一個 expiry day 嘅話呢咁其實就已經可能會話俾你聽再飲嘅話有機會變壞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建議就有啲人會覺得一日啫會壞咩？咁就要靠你視覺、嗅覺、味覺，可能都要去夾埋去斷定究竟仲飲唔飲得、食唔食得啦。 咦，弊啦！你講咗我嘅個案添，我都試過有幾次盒奶擺到過咗一兩日過期，我都照飲。 係，因為要其實奶品好多時都係叫做一個嘅最佳嗰個飲用日期嘅啫。 係啦， 咁所以有陣時過咗嘅話咧。都是未是一个的即是变坏的日期所以都可以安心一点的。不过最重要自己 check 下那个的有用日期是即是说去到那天就会是变坏啊定是说没那么新鲜 啊。其实呢听了 Mimi 今朝这么多 tips 呢大家就应该要更加提高警觉呢为自己健康负责任啊。即是买了一些新鲜的食物回来呢就记住依时食啦。一日三餐定时一点营养又均衡一点那自然身体都健康一点啦。 没错是啊。 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啊唔该晒。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根据雇佣条例，法定假日会逐步加到17日。第一个新加嘅假日系2022年5月8日嘅佛诞。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条例规定，但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点样煎一块牛扒先至好食？ 用猛火一煎，真系可以锁住肉汁。 炒餸夠鑊氣，點解會好食啲呢？ 鑊氣到底係咩嚟嘅呢？ 呢啲日常烹飪技巧，通通都可以用科學去解釋。 電視紀錄片《煮食科學》，一年四集，話你聽點解烹飪對人類發展咁重要。 今晚10点，港台電視31。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优异奖，不知在创作当中学到些什么呢？ 是要有礼貌啦、谦虚啦、要有爱心啦，最重要的是诚实。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冯国璇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的美电康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点07分，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啦，亦都咧有阿芭比啦，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 亦都咧有交通组嘅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咦咁早嘅， 系 啊早啲见到你嘛，咁啊谂住 出好多宣传声大啲， 冇啊今日Toby 就知啦，呢啲今日就干净啲啊快板系啦， 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啦交通情况。咁先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嘅，咁只系路面方面咧。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琴日都仲讲紧啦，黄竹坑道爆水管嘅。咁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啦，近住南朗山道个快线封咗，影响到巴士路线啦。咁而家好消息就系开翻啦，咁即系话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啦，近住南朗山道快线就重开，咁所以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嘅，就系咁多啦。 啊，几好、啊！咁啊，今日嘅交通希望大家都路路畅通啦、 啊。冇、哦、错，咁啊，小白同埋阿芭比，你哋有冇搭巴士啊？今日 搭巴士呢两日啦，呢几日都有，我呢度搭过，系啊。 咁你有冇发觉有少少情况唔同咧？ 有咩情况唔同咧？ 等巴士等耐咗啊！ 哦， 系啊，等巴士等耐咗。 我搭嗰架车又唔系好觉，可能因为 可能你缩短咗时间，系只系两分钟咯。 哦， 因为有啲都延长成等多成五分钟。 系啊，咁我好好彩啦，因为我一去到嘅时候等咗一阵，佢就开啦。 嗯，因为新闻都有讲啊，因为咧疫情严峻关系啦，政府咧就公布咗，运输署批咗佢咧，而家就系九巴啦、新巴、城巴啦，有三百几条路线啦。嘅巴士咧係會等多咗少少時間， 即係全港巴士喎，基本上 係啊，喺晚上嗱三百幾條咧，就係晚上八點後咧就開始個班次咧就會係等耐少少嘅。咁但係咧就有134條路線啦，就會喺晚上八點前，即係非繁忙，即係八點前嘅繁忙時段咧都會調整時間。係咁即係話有啲比較緊張啲嘅，咁就唔會縮得太過，就時間就會等得唔太長啦。 即 係 例如如果喺觀塘、九龍灣一帶放工嘅時間咧，咁嗰啲就應該未必咁受影響啦。 係佢都會有。就延長少少嘅，就唔會太長，或者好似你咁講咯，你唔係好覺嘛，一兩分鐘，但有啲會延長成四五分鐘。 我好彩啫，我係假日搭啊嘛，我 同埋可能你咁啱先已經唔係由頭開始等啊，即係唔係啱送車尾開始等啊，你咪會覺得冇咁耐咯。 係啦，一般咧佢哋九巴、新巴、城巴都話啦，最多咧都係大約咧唔會超過五分鐘嘅。咁、因為而家載客量低啊，但係有啲嘅通宵線咧係會暫停添嘅 ，N 線啊，有啲通宵線係會暫停的。 咁如果搭開嘅時候？ 咁你就要 無端端冇咗架 N 車喎、 啊，係因為好似我哋咁樣啦，例如荃灣去機場咁啊，佢有 N 同 A 嘅， 係啊係， 咁所以咧佢可能冇咗 N 線，就有 A 線替代咁樣啦、都會有嘅。 但 A 半夜唔會有，不過半夜你唔會而家去唔會。係 啦，而家你講得啱嘅，因為疫情同埋少人搭巴士啦，咁所以巴士公司就考慮啲一樣嘢啦，咁所以就會咁樣去考慮法咯，冇錯， 都係嘅。呢啲靈活嘅調配好需要嘅。如果唔係你架車開咗， 冇人搭、 又冇人搭，咁其實又第一嘥資源啦，第二亦都即係調高咗嗰個營運成本，咁最後又可能加價加翻嚟我哋嗰度， 係啊， 係咪？咁最好而家佢可以調整咗嘅時候，第日佢唔好加價啦。 啊，咁呢樣嘢最真啦，大家市民嘅心聲啦。咁本來呢個措施咧就係會去到20號嘅，因為頭社交距離措施咪話去到19號嘅，係 啊， 咁但係因應稍後啦，睇下巴士公司會唔會宣布，都係跟住政府。咁样行咯，咁可能呢一个社交距离措施仲系实施紧嘅，佢哋都会咁样做嘅，所以大家留意咯。例如啊，你可以打去巴士公司查询，究竟边一条 N 线咧？因为佢又有几条巴士嘅线系会暂停嘅，咁、自己问清楚咯，咁唔好就白等啦，同埋预翻少少时间咯。 系啦，咁如果大家想更加好掌握佢嗰个嘅巴士嘅班次嘅话咧，咁去翻相关嘅巴士公司佢哋嘅系啦，佢哋软件。亦都有即係如果你 GPS 定位，亦都可以好快速話俾你聽啊！原來班車雖然佢個班次係疏咗，但係你都可以好好掌握佢嗰個巴士嚟嘅時間嘅話咧，咁都係可以靈活運用你嘅時間嘅。 係啦，咁有啲長者啊、哥哥姐姐嘅話，叫啲仔女咯，同佢問下咯，即係打巴士公司問完之後，話翻俾佢聽，話俾自己爸爸媽媽聽，哎呀，你平時搭開嗰架巴士啊，而家要等多幾多分鐘啊，或者 N 線嘅搭開嘅啊冇咗咁樣同佢哋講聲。 其實 N 車我覺得影響都比較大。因為有些人即係譬如翻通宵嘅咁，或者係特別夜收工嘅，咁譬如凌晨一點兩點咁先收工嘅，咁我平時搭開嗰陣即係冇咗喎， 暫停啊，因為 咁點算咧？咁佢嗰刻即係如果又冇預先 check 清楚，即係呆咗喺度， 係可能等咗好一段時間先發現都唔定， 冇車嘅咁 佢有巴士替代咁，但係替代好似你話齋啦，因為行嘅路線係啦，路線唔同，同埋兜遠好多，係 啦，兜遠啲，又或者佢要早一兩個站落車，或者遲咗落車咁樣，跟住又再行。系啦，咁如果佢知嘅，又可能不如我搭小巴啦咁样。 系啊，所以睇到呢个信息，即刻话俾咧晨光嘅听众听，大家要留意留意啊！ 大家留意住，好好啊，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天气方面，睇下 O 有冇啲好嘢话俾我哋听先。早晨啊 ，O 个好嘢就系停咗雨咯。早晨 ，Bobby， 早晨小巴， 早晨 晨 光嘅听众咁啊。今日咧，挨近一个公园啊，同大家咧讲下个天气咁啊。见到咧晨运嘅客人咧都几多下咁啊。都是那些啦，有些戴口罩，有些冇戴啦，冇戴那些就扮到自己跑步咁样嗰啲啦。咁、但系 冇戴唔啱啦吓， 系啦，梗系唔啱啦。咁旁边有啲公园嘅职员去叫佢戴翻口罩啦吓。咁啊呢啲都系疫情嘅常态嚟啦。啊，不过我而家又喺度谂紧咧，做运动嘅时候咪唔使戴口罩？我想问， 這个我都唔敢答你，因为佢会唔会有啲防疫措施会改咗啊？即系之前曾经有讲话，当你做一运剧烈运动嘅时候，你可以唔使戴口罩嘅。咁啊，而家最新嗰个咧，我都搵一搵话翻俾啲听众听。 系咯，系咯，真系可以 update 一下，因为我眼见都有啲即系跑步跑得好劲嗰啲冇戴口罩。咁啊，究竟冇戴系啱定唔啱咧？咁啊，听众自己又搵下，我哋又搵下啦。咁啊，讲多啲天气先。咁啊，今日咧都系密云啦。咁头先都话有几阵雨 嘅，即係應該係隔晚嘅時候落嘅。咁啊，天氣唔差嘅咁樣依家嚟講，咁不過太陽都未出嚟啦。空氣啊，嗰個濕度都幾高啊。 凍唔凍啊？咁你喺出邊覺得？ 又唔係好凍喎，係、還可以啊。 點解你強壯咋？ 定係還是著咗好多衫啊？ 係兩樣都唔係，可能睇到啲人做運動啊，揈手揈腳咁樣 咧。人都熱埋啊！ 係可能係咁啊。 好啊。 喂喂，哦，唔见埋，好，哎，好嘈啊，唔紧要，我收咗佢线先，哎，吓亲佢，吓亲 佢，佢已经忍唔住要去跑步啦。 哎，咁我睇下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系朝头早清凉嘅，星期四以及星期五风势颇大，哇，如果又冻又大风嘅时候咧，到时啊真系大家要着多件衫啦吓。嗱，周末期间，哎呀，有几阵雨啊！如果谂住咧周末期间嘅时候有啲户外活动可以伸展一下筋骨嘅话咧，似乎要再 plan 定啦吓，第二啲嘅旅程啦。好，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2至3，空气好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上个礼拜咧，同你倾到尾嘅时候咧，你提到一个好好嘅课题咧，就是一个叫做非暴力沟通。咁我即刻就谂翻起啦，系，其实我自己咧都系需要喺呢方面度学习下嘅，即系一系咧就唔嬲，但系一嬲嘅时候咧。哇！真係乜嘢都講得出口嘅，即係平時就啊，佢唔嬲㗎，佢咩事都冇㗎。但係原來觸碰到條底線嘅時候咧，哇！嗰、那個嬲咧係根本溝通唔到嘅。咁到底喺呢一啲情況想去溝通嘅時候，點樣可以做到非暴力呢？周博士。 是啊，非暴力是一套出名的沟通学的理论来的。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出名的心理学家 Marshall Rosenberg 提出的，就叫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 就是非暴力沟通。那就他提出人与人相处呢，特别在伴侣和家庭亲人呢，很多暴力沟通的。即是你再讲啊，你信不信我动你啊，即系嗰类嘢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唔关我事噶，最衰都系你啦。即系一啲情绪嘅暴力啊，唔一定系身体暴力嚟嘅，有一啲系情绪暴力嚟嘅吓。 或者威胁咯，啊你再系咁，我就点点点噶啦咁。 系啊，又或者你真系咁冷漠噶？点解你个人咁贱嘅？你咁嘅嘢都坐得出嘅？你可以自私到咁嘅？即系呢类咁嘅说话，都系一啲其实好暴力或者一啲。都是广义的情绪勒索来的，是不是？ 你可以很温柔地讲些很暴力的东 西。是，还要很温柔啊。你还觉得你爱我？即是那类的东西呢，你不是答应过会关心我的吗？这类的这些说话。 好难搞啊，真的。 是啊，近的。嗱，非暴力沟通就提出几样东西的。提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理念先，就是我觉得受伤害不表示我是对。我有某一个观点不表示对方是错。而当我觉得受伤害，当我觉得对方错的时候呢，不表示我是对，因为对方都可能受伤害过，对方都可能觉得我是错的，行不行？所以很重要啦，就是首先要如实用一种非批判、非暴力、非二元对立的方式去讲出我的感受。即是说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见到你这样这样，我见到你做了什么行为，譬如我见到我 call 你十次你没有复我，我觉得很hurt，而不是说你不尊重我。因为我有不尊重的感受，不表示你有不尊重我的意图。所以非暴力沟通第一样就是如实地讲出我的感受，而尽量减少说你点你点你点，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讲我的感受就不是表示批判对方，而是让对方明白到我。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出我的需要。很多时候当我说即系你衰啊等等等等咧，其实都系讲紧我需要嚟嘅。譬如话你做乜咁大声讲嘢啊？其实我好需要安静，我好惊人哋恶嘅，我接受唔到人哋，呢个系我嘅问题。因为对方大声，可能佢自幼屋企环境就好大声讲嘢咯，就要习惯就系咁咯。呢个佢唔系特别恶或者差嘅，即系所以我要讲出我嘅需要吓，咁呢个系好重要嘅，即系尽量将每次想批判对方嘅时候，即刻问下自己。 我有啲乜嘢需要不被满足， 嗯， 我有啲咩情感嘅需要觉得受伤害，以致我咁憎你咁讨厌你，就唔好将我嘅不被需要的满足变成攻击对方、投射或者指责对方嘅藉口， 嗯， 呢个非常重要，因为好多情侣嗌交呢，其实大家都好爱对方， 嗯， 即系大家都唔识得表达自己嘅需要，而系不断将自己嘅需要变成一个道德高地去攻击对方， 嗯， 咁大家就好受傷害啦。 係，咁除咗講出自己嘅需要係一個要點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大家要留意嘅咧？ 啊，仲有一樣，佢有第三個好重要嘅原則啦， 嗯， 就係要非批判地提出一個雙贏嘅建議， 哦， 即係提出啊，如果咁，你覺得點？ 係點收貨可？唔係淨係鬧，淨係話。 冇錯，冇錯，冇錯，必須有雙贏嘅建議 嚇。 而且好重要咧，就係講嘅時候咧，係多啲。即是讲一些即是客观的事实的评述，就是描述你正好比较大声啦，或者我描述到些什么啦，而不是变成一些你又发脾气，你又憎我，你又讨厌我，你又对我冷漠，你又不理我。这些是一些 judgment， 这些是一些评断来的。 嗯， 即是我要讲基于什么我觉得你对我冷漠了，譬如你没有复我电话。但 是 对方没有复我电话不表示他冷漠了的嘛，他可能觉得他这样他喜欢比较安静一些。他不想即刻覆电话， 嗯， 即是他完全没有对我们冷漠的意图的嘛。所以小心用一些道德的批判去指责对方，我可以多些讲一些事实的陈述，啊，这个都是非暴力沟通很强调的地方。 嗯，如果问对方就是，为什么你会没有覆我的，或者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行为做出来的，那这个又算不算是一个，好的沟通方法呢？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沟通方法。 嗯， 为什么这两个字呢，特别针对人呢，针对事情是 OK 的。针对人呢，我们要好小心，对着当事人在前面，为什么你呢，通常一讲了这三个字呢， 好像反问的嘛。 是啊，飞机大炮已经竖起晒了。如果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OK 的，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现在这样，一起分析是 OK 的。同时 ,Kitty, 为什么你，其实你已经后面听不到我讲嘢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啲措辞啊都好紧要，啊。 系啊，因为当我一讲点解你嘅时候咧， 嗯， 背后嘅潜台词嘅意思就系你有问题， 嗯， 你错嘅，我系啱嘅，你需要俾我，你欠我一个解释，所以系一种批判嘅味道嚟嘅，吓， 嗯。 咁，啊，如果你真系唔理解對方啲問題， 我好想知道，我真係唔知點解喎，咁點樣可以係啦？點用咩方法去問佢好啲咧？ 佢就問：誒，老公啊，你好特別喎，你試下翻屋企咧，基於乜嘢你會將對襪咧擺喺食飯嘅台面嘅？然後望住佢就得噶啦，而唔係點解你永遠都你成世都。咁就會繼續嗌交， 雖然都串串地㗎啦，你好特別喎，咁 但至少幽默啲啊， 係啊，係冇錯， 係啊，即係可愛啲，等大家即係其幽默感係好重要嘅，因為生活已經太大壓力啦， 嗯。 即係如果喺親密關係、喺重要關係都冇幽默感咧，好辛苦啊！即係盡可能喺我哋重視嘅關係，特別伴侶啊、夫妻啊或者團隊啦， 嗯， 加多啲幽默感，即係將佢變得搞笑啲。我又講到我嘅立場嘅，但我用一種比較即係温馨啲或者幽默啲嘅方式，望住咔咔咔咁樣，即係佢有得落台，我都有得落台。 自己都冇咁嬲啊，講出嚟嗬。 係啊，其實減少好多暴力同埋傷害嘅。 嗯，咁希望大家就學懂周華山博士今日教嘅幾招啦。咁啊，等大家喺度真係想認真去溝通嘅時候，唔好俾一啲語氣啊、措辭去到影響咗啦。今朝早唔該曬周華山博士。 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 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 将天赋时候不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刚刚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好啦，咁啊，朝头早啊7:26嘅时候啦吓，咁啊，而家咧好多小朋友就幼稚园啦、 啊、 小学啦，喺边度翻学啊？ 屋企 系啦，喺屋企啦， 或者屋企隔篱嘅屋企。 是 喎、哦，即可能有時會，我見到有啲同學仔咧係兩個小朋友同一班 share 一個 mon 嘅，即有啲真係一齊咯，可能家長係住喺附近啊，咁我即係輪流一人看一日咁樣啦。 咁啊，家長亦都容易啲調配啦啲時間。如果唔係你話無啦啦咁樣，又真係家長都好頭痛啊！即係我有冇人手一定喺屋企咧？其實又未必嘅、哦，可能父母都需要即係翻工咁樣，咁又要抌低俾爺爺嫲嫲、婆婆公公去到湊嘅話，其實有陣時佢哋望住個電腦，唉，佢哋又唔識搞。 嗱，我琴日正正就係發生咗呢個狀況，就係、是、我媽咪打電話嚟，搞極都搞唔到個 Zoom， 然後咧我就話不如你開視像直播，你寄俾我睇到你嗰個屏幕，又可以等我教到你。 你話俾佢聽，你隻手點喐啊？咁樣， 即係唯有係用呢啲方法咯，隔空去教佢点样开咯。 系啊，不过都得意，见到小朋友咧，譬如我自己嘅经验分享就系仔仔都开始习惯呢啲上网啦，因为系我开始习惯上网去到授课咁样，咁、而且咧仲有体育堂添。 体育堂系点上啊？ 体育堂你真系好嘢啊！体育堂咧，佢咧就系、是、佢有条绳嘅，咁佢就大家系继续开住个 mon 啦，然后你就行后几步，跟住如果有空间嘅话啦，咁就可以直接用嗰条绳跳。或者如果你冇嘅话咧，即系冇特别空间可以俾你跳嘅话咧，就空气绳咯。 哦，原地跳。 系啦，原地跳。咁、上堂嘅时候咧， 嗰堂我就冇睇到啦，因為我就做緊嘢啦。咁但係咧，即係聽翻屋企人形容咧，就見到個細路仔不停係咁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夠曬運動量。係 啦，跟住個 mon 咧個平板嗰度咧就好多人好開心啊， 就一齊跳啦咁樣。 咁你就咁感受到咧，都覺得咦，真係有一個氣氛喺度嘅。 係啊，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喺疫情期間咧，學校能夠咁快速咁樣做到咁多安排咧，已經係好叻㗎啦。 係啊， 小朋友好彩適應能力亦都好強嘅，好似阿小白話齋，個仔好快適應咗。 係啊，咁啊又有小息俾佢哋啦，而且上網堂嘅時候咧，我自己仔仔間學校咧都係規定佢哋一定要係著翻校服嘅。 哦，我哋都 係 啊。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翻學嘅氣氛咧，都仲有喺呢度嘅。咁啊，希望佢哋快啲疫情完之後，可以真係見翻啲朋友仔啦。 嗯， 今日是一月十八日星期二，农历十二月十六，适宜解除破屋，如是勿取。 又是一个变化好大的星期二， 不要这样想，不一定是的。今日记诸事不宜， 还说不是？ 唔好自己吓自己啦！今日都系国际同义词日， 我会学习多啲唔同嘅同义词，增强自己书写同埋说话嘅技巧。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完成长沙环元洲街、宝华阁以及大埔太和村居和楼嘅强制检测行动，未发现确诊个案。一名初步确诊患者曾经居住喺居和楼，政府将居和楼列为受限区域。截至今日凌晨零时，检测大约2360名居民，到访的大约815户之中，大约60户没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因应一宗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确个案，将宝华阁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190名居民，到访90户当中有4户无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警方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拘捕并且落案起诉两名前航空公司机舱服务员。调查显示，两人分别在去年12月24和25号从美国飞抵香港。他们在医学监察期间分别在12月25和27号进行不必要活动，涉嫌违反有关规例。两人其后都确诊感染 Omicron 新冠病毒，现时已经完成治疗并且离开医院。警方昨日拘捕两人，并且在征询法律意见之后，昨日亦都落案起诉两人，他们已经获准保释。案件将会在下个月9号分别在屯门裁判法院和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以色列一个初步研究显示，打第二剂加强剂，即是第四针之后，抗体水平仍然不足以预防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以色列一间著名医院为员工分别注射辉瑞和莫德纳第二剂加强剂，另一组人只是注射一剂加强剂。初步发现，打第二剂加强剂的员工抗体水平只比打一剂加强剂的人略高。研究人员说，由于预防 Omicron 必须有很高的抗体水平，即使好的疫苗都提供不到。由于 Omicron 病毒肆虐全球，以色列上个月已经为高危人士注射第二剂加强剂疫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十六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喺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跟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就系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跟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系需要封闭。咁至于较早前黄竹坑道嘅水管工程就已经系做完咗，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快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交通系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世界很快，快乐要更快。 今天昨天 Gigi 觉得世界总有令自己无所适从的时候，但无论点都要继续生存，赶上变化。今次作品就是想讲艰难的时候要努力，快乐的时候更加要尽兴。作曲填词张曼芝，编曲李一丁、Nick Choi，监制李一丁。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张曼芝《一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成绩唔好，可能系用错方法啫。 英文好难啊！ 你会觉得英文好难，是因为你将英文想成是读书的必须。如果你将英文变成一啲你有兴趣嘅嘢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的 Carol 点样由唔中意英文变成教英文，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89%。嗱，今朝早咧，我想讲下，自从我转咗做乘客朝头早之后咧，就都多咗留意身边嘅一啲事物嘅。咁我觉得个人咧就醒啲，因为以前咧，譬如你自己即系好赶咁样揸车咧，你一定会遇到醉问，即系一秒出门口咁样，因为你觉得嗰个时间咧操控喺自己手上啊，可以追翻嚟。 乘客都差唔多噶咋。 乘客咧，我会遇松啲，因为你唔知道 接唔接到车， 系接唔接到车啊？司机话5分钟嚟到，系咪真系5分钟嚟到啊？咁样啦，咁所以咧，而家就会多咗时间去到即系整理自己的思绪先翻到嚟公司啦，或者你坐车嘅时候，你真系可以睇下新闻啊，咁样啦。咁今朝早咧，又俾我发现到一样嘢，咁就系咧落楼嘅时候咧，寻日朝我就入去架 lift 嗰度咧，我就闻到一阵好大阵嘅香味，咁但系架 lift 咧系冇人嘅，咁但系我本身 咩类型嘅香味啊？ 我觉得我唔肯定系咪男人香水味嚟嘅，咁但系都几浓郁嘅嗰阵味。 乌龙水。 類似啦，類似啦， 男人香水啫，未必。 我印象之中古龍水係好 strong 噶嘛，比唔係其他男人。Kitty 咪話男人香水咯，即係如果你係女性嘅香水，可能係清啲噶嘛， 即係甜啲嘅可能。咁唔係嘅，咁但係因為我入到 lift 嘅時候，其實已經冇嗰個人，即係嗰物主唔喺度啦嘛。咁但係我對於氣味咧係好敏感嘅，咁我就記住咗呢一陣味。咁咧就到今日咧，即係本身我都唔係話放喺心上噶啦，但係嗰一刻咧，我就會覺得哇咁濃嘅呢陣 氣味記憶係記得耐啲嘅。 係啦，咁我當一刻咧，我都有諗，即係幻想啊，到底咩人咁早噴咁濃嘅嘢咁樣咧？ 諗多咗啦，即係可能咁多嘢諗嘅咩？ 可能琴晚冇瞓。又或者是冇時間沖涼，咁啊要噴一噴遮咗啲味咁樣。 同一件衫咯，可能有陣時同一件衫著兩日咧，第一日噴咗香水，第二日都聞到嗰陣味。係 啊， 緣分嘅嘢同味道一樣，擋唔住。今朝早我撞到個物主啦，係啦，因為今朝早咧，咁我搭 lift 嘅時候咧，咁我落兩層架 lift 一開門咧，咁我其實我撳緊手機嘅搭緊 lift 嘅時候，我闻到同样嗰阵味道啊，跟住我即刻就即系抬头望一望，哦，原来真系一个男士嚟嘅，佢仲要系西装不停咁样，精神奕奕咁样攞住一包早餐喺手上咧，就搭 lift 咁样，咁我就觉得啊，都几有趣呢件事，即系原来系两日嘅一个连结啊，即系两日嘅一个连结，咁 你有冇闻到咧？嗰阵香水味背后竟然系一啲粟味啊！即可能佢真系冇冲凉咧。 冇啊冇啊！我觉得系一个整齐嘅， 即 系 型嘅，型嘅，你觉得？ 有 品味， 有品味嘅系啦。 突然间见，好明显，琴日闻到阵味咧，可能系个阿叔嚟噶嘛。今日可能比较靓仔啲，同埋 sharp 醒少少咧。 唔系，同埋我相信咧，呢一个时候，即系我哋差唔多时间出门口之后，都会遇得翻嘅。 自己编写一个爱情故事， 女士咧，即系谂得太过童话啊！ 唔系，唔好乱咁解读先。我意思即系邻居， 我冇乱嚟讲噶。 邻居啊，即系呢啲邻居嘅关系，你有时朝头早会成日见口见面嘅，即系同样时间出门口，咁大家可以即系打个招呼，唔好太冷漠啦。即系入 lift 出 lift 嘅时候，但反而咧，平时我见到嘅小朋友咧，呢一排就见唔到啦，因为平时我哋都系即系可能咁上下时间出门口咧，都会搭同一架 lift 嘅。 咁啊，小朋友而家唔使出门口啦嘛， 系啊，就喺屋企上 zoom 啊嘛。咁有时候咧就系咁样，一啲意外嘅时间咧，就俾我哋见到一啲嘅真相啊，或者你想见到嘅嘢啦。咁寻日咧，我就见到大家听到一啲真相嘅时候咧，好错愕，就大家咧喺网上面咧热烈咁样讨论紧自己食嘅嘢到底系食紧乜，咁就因为咧消委会就出咗个报告啊嘛，咁就讲嗰啲丸咧到底嗰啲成分系啲乜嘢？其实你哋错唔错愕咧？有冇网民咁大反应咧？ 我冇乜错愕喎。我个心谂就系吓乜大家唔知嘅咩？ 系啦， 因为你都预咗噶啦。 我都有少少咁嘅感觉，系啦。 我 focus 嗰个即溶咖啡多啲啊。 哦， 致癌， 致癌， 我日日都饮噶嘛。我就喺度谂自己买嗰牌子有冇事咯。 有冇事啊？ 冇事啊，连提都冇提到。咁系好定 唔 好？ 冇提到系。 其实冇验到啫，只不过系 漏咗。 咁咪非主流咧？太另类咧？我都重新谂咗好耐，究竟点解我要买一种咁非主流嘅咖啡？ 佢即刻去驗先，嗱佢驗咧可能係冇事咯，或者驗，哇唔係喎，原來最忌 正啊！ 喂，唔係喎，我琴日睇咧，即係打個岔，嗰、那個即溶咖啡嗰個調查咧、嗯，其實原來歐盟又得嘅喎，嚟到香港又唔得嘅喎， 係啊。 咁即係歐盟嗰度致癌，我冇所謂咯，繼續飲咯。但係香港又咁嚴謹，跟住 唔同地方嗰、那個係 啊，少少準則， 所以咧嗱，我都唔係專業人士啊，我都係日日飲啫。咁、嗯、我。想买啲难饮啲嘅咖啡咧，令到自己朝头早可以戒到咖啡。 嗯， 你下次见到我朝头早饮几杯嘅时候，你话 去买啲最难饮嗰啲啊？ 系啊， 我随时买到俾你、啊。 唔好咁啦，诶、哎，讲翻你嘅龙虾丸冇龙虾先啦。 唔系佢意思系 你咁幽默咁点得噶？即系好似周华山博士咁样幽默感啊，可以请教 化解 干锅 啊。 我笑话好啲，笑话好啲啦。 喂，咁啊，讲翻呢个 龙虾丸，龙虾 丸啦，系嘛？因为嗱，头先阿 O 嗰个 concern 即系嗰个咖啡咧，因为你日日饮啊嘛，咁我隔篱嗰个睇到，因为呢个报告咧喺个新闻度咧系连住一齐讲嘅，咁佢嘅反应咧都系同阿 O 一样，佢话：哇，呢个紧要喎，呢个我日日饮咁样。跟住咧个镜头一闪，佢咦，好似我饮紧嗰只咁。咁跟住我，咁你不如买本嗰啲杂志嚟睇下啦，咁样。啊，跟住发现咧，我哋真系去嗰个报摊嗰度睇啦，啊，仲未出喎，原来。寻日我哋个时间，即系好彩冇乱咁买啫。我见到啦， 上一期 系上一期嚟嘅。咁我谂而家应该出咗。 上一期都有上一期好睇嘅嘢。 我想睇咖啡嘛。喂， 上网都睇到嘅。 都系嘅，都系嘅，系啦，系啦，大家留意翻啦，系啦。喂，讲翻个丸咧，咁我哋咪话，其实有时你都心里有数啦，即系叫得龙虾丸未必有龙虾嘅啫，即系个样似龙虾啫嘛。你食落去都唔嚼唔到有龙虾肉噶啦，咁唔需要太过惊慌啦，系咪先？ 火锅嘛，蟹柳系咪蟹啊？ 系啦，鱼啊，扮晒蟹啊，一早话佢扮晒蟹噶啦，已经。咁啊，有啲咩系值得讲下咧？嗱，譬如嗱，有啲人就话啊，牛丸原来有鸡同埋有猪。咁 呢个就真系小心啲啦。 呢个你哋有冇即系认知咧？本身 有我知嘅， 系 咁，但系咧，即系我意思系因为有啲譬如话你有某啲特定嘅宗教嘅人士咧，你就真系要知道，即 系 可能你食得呢一样，唔食得嗰样，但系佢写咗呢一样，原来有嗰一样，咁你就要小心啲。 你钟哥讲得好啱，因为我近排咧其实上年咧疫情嘅时候学整山竹牛肉啊， 系 呢个冇讲过俾你听， 我真系唔知。 我喺屋企想试下自己整山竹牛肉， 成唔成功啊？ 跟成功哦。 哦、原来好容易噶咋、 但系要用猪肉噶、 啊。嗱，就 系、 是、啦， 就系、是、啦、啊，我就系想讲呢、這个，哇、哦，你真系好叻啊，崔杰 腾。佢始终系一个厨神， 你而家咁劲嘅咩？煮嘢食真系。 我以前访问过一个点心师傅啊， 超出我嘅想象，因为我嗰、那个 我有好多嘢你都估唔到啊， 亦都唔想估得咁多，有啲人与人之间有啲距离好啲。 但系点解你会整山竹牛肉呢？ 我好中意食啦，因为 费事喺街买， 中意食，咁我咪学整咯。我咪学整， 你街好多即食。 你好中意食辣，你整辣椒 油。咁我问你啦，你整完之后，点咁点解要用猪肉咧？ 黏住可以令到个球咧可以黏啲。原来牛肉本身系唔黏嘅。咁同埋咧，我中意多芫茜啊，个山竹牛肉球，咁我落多啲芫茜落去。小马蹄，我好憎食马蹄。 你落多啲芫茜，你整俾阿小白食啦，好心你。 小白食唔食？ 佢唔食芫茜。 都食，跟住我就发觉哇正，因为你平时你依家出去食龙山竹牛肉廿几蚊一笼噶嘛，即系佢起码都系大店啦，大店啦。 系， 咁我 整咗一盘系嘛， 我屋企一嚿水，我多到派街坊啦，系咪先？ 哦，系啦， 所以就学识咗原来山竹牛肉球都有猪肉咁。 啱啊啱啊，所以我就话啊，有啲咧可能以前即系你一啲食嘢嘅经验咧，已经话到俾你听，即系嗰样嘢就冇嗰样嘢，即系佢个名啊，即系唔系顾名思义。咁另外咧就系之前咧，我又试过喺超级市场买一只即系肉丸啦。咁嗰个超级市场即系嗰个家私店咧，佢咪有一啲北欧嘅嘢食嘅， 外卖嗰啲意思啊？ 系唔系直头系可以买翻屋企嘅，即系嗰啲雪藏嘅 一包包咗噶啦。咁你翻去就挤翻啲果酱，同埋有佢嗰啲咁嘅一劈酱咁样翻 就食得噶啦。 整翻热就食得噶啦。咁嗰阵时咧，亦都有话其实佢嗰个肉丸咧，并即系有几种肉渗咗落去嘅。咁而家好似又再即改良咗我个成分啦，咁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开始对肉丸呢一样嘢咧有一个戒心啊，即系以前成日觉得肉丸即系多数佢唔讲就系猪噶啦或者牛噶啦咁样，咁但系可能即系唔同嘅地方佢因为要即系用唔同嘅肉。 先至整得埋嘅咁样。咁我就会话哦，原来里面嘅成分咧，其实自己都可以睇下。咁今次消委会呢个报告咧，嗱有啲其实系好嘅，即系有啲譬如你话墨鱼丸咁样，佢有啲咧真系 100% 嘅墨鱼基因嚟嘅，即系嗰啲可能你买得都比较贵嗰啲咧，啊完全系墨鱼嚟噶，冇沟嘢噶咁样。咁但系有啲咧有一款咧系 100% 系鱿鱼基因嚟嘅，即系其实佢唔系墨鱼丸，佢系鱿鱼丸，但系咧佢就以墨鱼丸嘅形态咧去出售咁样啦，系啦，呢个咧系我自己就比较少留意嘅， 即系唔啱。 因为佢直头系冇系嘛， 系咯， 系啦， 即系鱿鱼游戏，原来系墨鱼丸游戏， 系啦，墨鱼游戏啦， 啱噶嘛， 少少都冇俾， 少少都唔俾我。 但系可能其实嗱，你唔知咧，我又觉得一件事，即系嗱，当然你系消费者，你有权知道啦。但你可能咧一路食嘅时候咧，你系中意食鱿鱼嗰只多啲嘅，即系你唔话俾你听嘅时候，你斋凭味觉或者个口感，你可以食嗰种多啲。嗱，另外一个咧就系鱼蛋啦，鱼蛋咧通常你出街买。 唔係有嘅， 有魚唔係啊，有啲係好多種魚啊！原來發現，即係嗱，通常咧有啲就話講明嗰種魚嘅，即係話俾你聽啊，呢只係咩咩魚整嘅，特別好食嘅咁樣、 啊。如果我冇記錯啊，即係當年我唔知而家仲係咪度啊？當年喺筲箕灣有一間好出名食魚蛋嘅、 哦， 就係話佢用咗唔知幾多種魚撈埋。跟住先整出嗰種魚蛋嘅味道，係人哋鋪頭冇嘅咁樣。 你一講筲箕灣魚蛋咧，我即刻上去食嘅嘢。 但係我唔知仲喺咪度啊，真 係。喺度，喺度，喺度，喺度， 係啊，係啊。喂，其實咧，佢講到有三款咧，係嗰個基因，即係魚嘅基因咧，驗到有十種或以上喎。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幾種撈埋，有啲係十種以上。 點解用十種魚撈埋？ 因為有啲個味又唔同，呢樣溝嗰樣加埋又有啲新嘅味道。 唔係，咁我想話十種撈埋係精製咗特別好吃，定還是係即只不過係因為降低成本先？ 我相信兩樣都有嘅。咁啊，消委會冇去從嗰個味道再評價咧，為人人嗰個口味都唔同。 因為味道又俾翻車胎人。系啦，品質同埋嗰個就俾翻消委會 啊， 系啦， 分工分得好好喎。 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咯，即系呢啲比較日常生活啲，同埋我哋基本上成日都會食到嘅嘢或者飲嘅嘢咧，都可以睇翻嗰個成分留意一下啦。 呼吸，多想丢失，全力的愿望，谁攀过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看我，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Gummy，Gummy， 不想被称得意。K-pop，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先算应答，几多次先逼我屈身，几多生死先我哭泣，几多苦笑惊我抑郁，变一火动舞，尽做大路，变身火动舞，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赐我力量用力受，生命和寂寞尽力受，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收，要命收，一百度，怀心无热报，看镜里似有线报，在对抗意图路，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社交平台疲劳，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再回望十岁旧时，未债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再就会一条门时，打开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悟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共同那幻象幻灭尚在做。 在镜中空虚，谁迷惑镜影作祟，一镜在前的五求，一镜后遗的眼泪，相镜对叠无限敌对，也是我自己。 7:54听过有姜涛的镜中镜。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 早晨。 我想呢一个话题呢 ,Kitty 就应该会呢比较熟悉啲啦。因为呢、我相信佢会是游走在呢个菜市场同埋超级市场嘅时间系会多啲嘅。钟哥你应该多数都系卖菜嘅啫。 唔系我以前都有 嘅。系咩而家我觉得你只系卖菜。 我觉得几十年前啦。 咁你游超级市场或者游呢个街市嘅时候你会点样斋睇？ 梗唔系啦，你唔好睇小我。 我唔系睇小你。 煮两味。不过而家已经生疏咗咁解啫。 我系谂住你应该不嬲都系有人服侍，应该唔使自己煮。 咩有啊？但我而家譬如自己煮咧，就会煮啲超级简单，咪即系 杀椰菜啦。喺度进化紧， 而家叻咗，加两嚿鸡肉落去， 即系小猪餐系嘛？小猪都系食呢啲杀鸡肉同埋菜。 下次可以煮埋俾佢， 一齐可以。OK OK。喂，嗱，但系咧，通常你哋买嘢嘅时候咧，你哋会唔会用一啲好个人或者好独特的方法嚟拣下啲餸菜新唔新鮮啊？ 拣啊，拣又少啲咯。嗱， 即系你 买 菜 又得，买菜都系俾姐姐 攞噶嘛。阿姐，阿姐，俾两棵新鲜嘅你啊。 我通常都系咁， 我会叫靓姐，唔该你咁样啦，系啊，好厚啲咯。 鸡蛋咧？雞蛋會唔會咁樣好似拎起喺個燈膽嗰度照下？ 咦，又唔會喎！而家雞蛋通常都係買一盒盒嗰啲， 一盒嗰啲咯。同埋以前買散裝雞蛋，我成日都唔明照嚟做乜咧？係咪真係個個識睇先？ 好似話照下入邊個網，同埋大唔大咯個網？即係我聽啲老人家講係咁樣啦。咁如果去超級市場買嘢咧，通常就好多都係獨立包裝或者密封式包裝啦。尤其是香港好多時都包好曬一份份俾你嘅。 我諗最常自己會揀嘅食材可能係水果咯，因為水果係真係有得揀嘅。譬如你超級市場咁就冇個姐姐凍喺度噶嘛，咁你咪自己揀下嗰啲，尤其是牛油果，因為牛油果佢真係可以好。好熟同埋好唔熟都摆埋一齐。 水果咧得一种拣法嘅啫， 系点啊？ 就 系 捻佢咯。你买咩都捻啊！ 我会用一个温柔啲嘅形容词，我会摸下佢，我会摸下佢，系啦 ，feel 下。 你买个西瓜都系咁样捻下佢嘅，好奇怪。 西瓜都捻啊？ 系啊， 西瓜唔系拍嗰个咩？ 啊拍咧，即系可以再用啲暴力咁样拍拍 声。系啊，我叫人抛添啊，即系抛我。跟住我就心谂，其实你拎上手，拎上手都知佢重唔重啦，系嘛？唔使抛咁夸张啊，咁大个。西瓜你知道有啲超级市场咧，通常都系已经写明晒诶价钱啦，此日期前适用噶啦咁。咁英国之前咧，咪有间超级市场话咧，叫大家我哋唔再写个标签日期啦。譬如你买牛奶咁样，咁你消费者你就自己问一下嘅咁。我最近见到个报道咧，如果真系有呢一啲咁样嘅方法咧，分分钟咧你乜嘢都唔使买翻屋企，你已经可以医到肚啦。 点解咧？ 嗱，原来咧有一个研究话咧，人咧对于某一啲食物嘅气味咧系好敏感嘅，而当你咧闻咗嗰个食物嘅气味之后咧，你就已经有饱肚嘅感觉。 吓，唔会啩？ 于是乎就唔使食落肚，已经饱咗啦。 喺我认知里边咧，系得鬼咧。 係即係聞到啲香，或者就唔使買嘅喎，即係佢哋就會聞完就飽。咁但係你我真係冇聽一個人係聞下就唔使食完。 會唔會係啲油溢味啊？ 即係覺得係油溢味。 我覺得係啲油炸嘅味道咯。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啲油膩嘅感覺，可能你係會冇乜食慾都未得。 聞見唔想食同聞見飽咗係兩樣嘢喎。 係，鐘哥，你估唔估下係咩味啊？ 估唔到喎。 你 闻到就 饱。你有冇试过有啲嘢闻咗系你觉得好似顶住顶住？ 唔系有啲人咧，唔使闻望见就会饱啊，真嘅。望到你就饱啦咁样，但系好少人闻啊嘛。 你哋咁样嘅嗱，原来咧佢有个研究指出咧，有两种。食物嘅气味咧，都系有呢一种嘅、 嗯。 第一种咧，超级市场同街市都真系一定有嘅，系、 嗯、 苹果。 吓， 系啊，嗱，我其实 OK 嘅苹果，我 OK 嘅，如果食嘅话，我都 OK， 唔使净系闻啦。哦，原来咧有啲气味咧，相对系强烈嘅食物咧，就会诱发到呢个神经同埋荷尔蒙反应。 嗯， 于是咧就令到你嘅大脑咧产生咗一啲嘅大脑垂体刺激咗啦，分泌完之后咧就觉得自己已经有饱腹嘅感觉啦。 啊但苹果的香味咧，未至于浓郁到你 系咯，我就话要闻几耐先有呢个饱腹，即系闻成粒钟咁样先有饱腹嘅感觉。 即 系买 两个苹果摆屋企啦， 系啦，系咁索，系啦，系咁索，系啦。 嗱，佢话咧，苹果嗰个嘅甘甜味啊，同埋带少少酸噶嘛，咁系嘅。如果你切咗佢出嚟咧，你咪会 feel 到佢系有少少轻轻嘅一阵酸味啦，咁样啦。佢原来就系呢一种味咧，就可以抑制食欲啦。 咁我切得开。不如食 咗 佢 啦，咪一切嗰下，哎饱啦咁， 所以点 跟住就你食唔食啊？ 系咯， 就死人 三瘦啦，已经开始个苹果已经。 点解啲人话饭后先食水果咯？如果你食咗水果，可能就真系唔使食饭噶啦。嗱、 嗯， 即系个研究系咁样讲啦。 系 咁，不过当然啦，如果啲食物咧你唔食落肚咧，就梗系冇呢个维他命又冇营养啦。咁、 嗯、 所以呢一个咧，只系一个研究嘅性质嚟嘅啫，亦都俾大家知道，呢个世界有啲咁样嘅即系闻咗未闻嘅事情咯。 系即闻咗当食咗， 系啦，闻咗啦。 西部地区发射两枚战术导弹，准确击中东海一个岛屿目标。国防科学院透过今次试射，评估战术导弹嘅生产同部署，以及验证武器系统嘅准确性、安全性同效率。报道根据朝中社发布的图片，认为北韩昨日发射的是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 KN-24 导弹，有躲避拦截的功能。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附近海底火山爆发，触发太平洋出现海啸波，海外汤加民众仍然在等待亲人进一步消息。新西兰和澳洲已经派出空军侦察机飞越汤加上空评估，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但是一名英国籍女子据报在汤加失踪。当地的电话和互联网通讯仍然有限，爆发之后大量山火尘是覆盖上空，尘雾是导致污染，需要洁净食水。新西兰计划当地星期二派出军方运输机向汤加投送必需物资，包括食水。有科学家认为，汤加附近海底火山今次大规模爆发，对地球气候并不会带来严重影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0点，升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4.5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1，人民币6.349，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41，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6美元，卖出1,819.1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普遍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左右，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1-2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涌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呢就比较挤塞，车龙呢排到去御龙山㗎。咁再提一提大家一次啦，喺新界区荃湾嘅大涌道啦，去返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快线呢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呢就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尾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都开始车多噶。咁重复多次，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尾咧有交通意外，喺慢线噶，咁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女子团体 TWICE 佢哋推出全新嘅第九张日语作品《冬日》，为咗令到大家对节日有更加多嘅憧憬。外语歌推介作品 Wonderful Day 入面嘅歌词亦都见得到特登由佢哋自己加上啦啦啦啦啦一段，除咗能够加强快乐嘅感觉，亦都希望大家喺当中揾到属于自己嘅生活态度。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Wonderful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早前咧，歐盟咧就提案立法統一手機充電線嘅標準，咁對於用家嚟講當然係好事啦。中國工信部咧都有意跟隨，就話咧可以減少呢個電子垃圾。咁供應商會唔會加快使用無線充電同埋呢個傳輸技術咧？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星期六早上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魯 同建威知識會社。 8:11啊，中哥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咧，喂，琴日港股咧麻麻地啊，内房咧同埋科技股咧都有啲沽压啊吓，咁啊恒指咧要跌啊跌165点，全日主板成交咧只系咧1053啫，1053亿到啦，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咁啊市其实都算系叻仔噶啦，之前由推位咧都反弹咗千几点上嚟噶啦，咁啊就我哋上个礼拜都提到啦，就其实就算反弹咗上嚟嘅话咧，咁你都上边有50天啊、100天平均线咧都有唔轻嘅阻力噶啦，咁佢就都叫做收复翻条50天平均线啦，咁你当100天平均线呢啲位嘅话就有啲阻滞都唔出奇，咁同埋你去咗100天平均线又系好接近25000点噶啦，呢啲又系一啲比较重要嘅心理关口咯，咁所以变咗就你见到嗰个市况方面咧就开始有少少整固啦，同埋成交都有啲缩减啦，咁所以变咗我就暂时讲嘅话咧都系100天平均线之前咧就需要系啲调整先咯。 嗯，咁想问下 Kenny 咧，我成日有个睇法嘅。咁就话去赌钱，哇！你与其去赌钱，不如你将啲钱去买啲赌股仲好啦。即系你买佢嘅股份，可能嗰个获益仲会多啲。咁我睇到咧，而家呢啲赌股咧，哇！个表现几正下，即系全线皆升嘅，可唔可以睇好一线咧？而家 嗱，佢虽然咧系升翻，但你要留意翻咧，佢系喺嗰个低位里边咧，就系升翻上嚟嘅。咁升翻跌上嚟嘅啫，其实。其实你留意翻咧，佢好似银鱼啊或者金沙啲嘅话咧，佢基本上咧就已经系去翻咧就呢个系咧疫症方面咧最严峻嗰时嘅情况嘅。咁但系其实你睇翻咧疫症最严峻嘅情况嘅时间咧，系直情关闭咗赌场噶嘛，直情系冇博彩收入啊，系冇得去开门噶嘛。但系而家其实佢都叫正常翻好耐啦。咁每日嘅博彩嘅收入方面咧，都讲紧2亿几啦，有几单亿咁样啦，好啲嘅话就。咁但系呢个股价咧会系翻翻嗰个时间嘅咧，咁其实嗱我觉得首先讲佢点解升翻先，因为最主要就系上个礼拜五咧，就是、澳门政府方面咧就终于公布咗嗰个新赌牌嗰个系即系草案啦吓，咁就第一就系有六个牌就照有六个牌啦，即系大家应该就如无意外嘅话咧都继续有得玩啦，咁第二就系话咧。嗰、那个系冇话之前好似传闻咁要加入啲政府代表落去博彩公司里面啦，咁同埋都唔需要话限制佢哋点样派息啊、投资等各样嘢啦，咁所以叫剔除咗咧就系、是、嗰个系不明朗嘅，咁但系个限时间咧就当然系缩短咗啦，那个赌牌嘅时间而家系10年啦，最多可以 extend 多3年啦，咁同以前20几年又有啲唔同啦，咁咁都系小问题啦，应该就咁，所以变咗咧就除去不明朗因素情况之下咧就升翻啲嘅。但系咧，我头先讲就个问题就话点解佢开翻关？其实嗱，你澳门咧系唯一咧同国内方面咧系可以自由通关嘅地方嚟嘅。咁理论上咧应该嗰、那个好好景啦，系嘛？应该就去翻一个好人流好旺啊，好正常嘅时间啫嘛。咁其实睇翻啲数字咧，原来旧年头嗰9个月咧。內地人咧出去境外旅遊咧，其實澳門係佔咗80% 嘅。咁但係咧嗰個使費方面咧開支咧，原來係講得20几亿美金啫。即係同以前咧，哇大不如前啦，係咪啊？即係20几亿美金一日都唔止使啦喺澳門。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咧，而家出現一個新常態。我諗香港都有機會未來就算通翻關咧。都有個新常態出現嘅，即係以前大家覺得哇，內地朋友嚟到香港嘅話咧，自由行嘅一定會消費好多啊，大量購物啦。但係你睇澳門嘅經驗睇到啦，其實佢係都叫通翻關㗎啦。咁但係你睇翻，就算澳門嘅零售咧，都大不如前嘅。博彩就不在話下啦，你見個博彩收入嘅數字都好明顯話到俾你睇啦。咁所以咧，其實就算通翻關嘅話咧，經歷過疫境之後咧，其實內地人去澳門或者香港方面嘅目的咧。可能都會轉變咗，咁就變咗形成咗等於好似之前嗰啲即係平台經濟啊、科網經濟咁樣。當你嗰個 business model 轉變咗啦，那個模式轉變咗啦，你個估值咪要下調咯。所以就算你而家通翻關嘅話咧，澳門博彩股咧個股價咧都等於喺疫症最嚴峻嘅時間嘅股價就係咁嘅原因啦。 睇嚟呢個豪賭股近排都冇乜運行喎。就算你即係終極一升或者升翻上嚟，因為你網上賭場之前又冚埋，跟住依家好似難搞喎，係嘛？ 呢個又係另一個新常態嚟嘅。除咗網上賭場俾人冚咗嘅話咧，但係你睇翻就係太陽城地件嗰度嘅話咧，做嗰個中介人個業務方面咧，差唔多冚咗期㗎啦。咁就以即係之前咧。 咧，其實你澳門個博彩市場方面咧，除咗即係靠中場就咩啦，中場就好難有好高增長噶嘛。咁但係一定係靠 VIP 嘅。咁 VIP 啊就同呢個中介人係得佢想玩噶嘛，要靠啲中介人帶啲 VIP 去博彩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個就係冇咗呢個模式啦，就淨係靠中場。中場嘅話咧，就第一就係個轉馬會費，銀馬會費啦。但係同埋呢個回本期會長好多，因為你好多非博彩嘅嘢喺度噶嘛，你一定要有嗰啲消閒度假措施啊、娛樂嘅嘢嘅話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大眾化嘅中場噶嘛。咁但係嗰啲投資回本期會長好多噶嘛，所以你咪成個 business model 同以前係即係唔同咯。咁呢個咧，我覺得亦都係咧一個借鏡，就話香港嗰個零售業啊，即係大家而家成日講緊通關通關啦，等通關啦咁樣。究竟係咪通關咗之後咧，就等於好似之前咁話，好多內地朋友嚟香港買啲奢侈品啊，或者買啲消費品咧？未必噶、哦，所以其實調翻轉香港零售行業咧，可能而家要 target 翻咧一啲本地消費群個口味啊，或者產品嘅話咧，可能實際啲、哦。 咁如果咁樣講啊 ，Candy， 我揸住啲錢都唔應該買嗰啲賭嘅股份啊，應該係咪去翻賭就算咗數 啦？你儲起佢把啦， 睇定啲，睇定啲啊！ 唔係分好大細 嘅，咁啊 ，Candy 都講得好有道理，大家都唔好對嗰啲咧本地零售股有無限憧憬，一開翻關正啊，衝去啊咁樣， 即係可能會有個消費上嘅轉型都唔定啊。 係啊， 我意思話就唔係話啊，唔係前景暗淡啊，或者唔係唔可以投資，只不過咧係嗰個模式大家要调整，同埋模式调整之后咧，个估值系又要调整啦。咁、就即系一样有投资价值嘅，但系就唔可以用翻以前啦，即系几年前自由行最旺盛嘅时间嗰啲情况，咁就唔可以咁样比咯。 系即系个幅度有冇你谂到咁大咧？咁啊自己再谂佢啦。咁、不如睇一睇嗰个新股市场咧，讲下嗰只得意嘅小黄鸭啊 ，Kenny 嗰个 B 德嘅武器啊，呢个德盈控股咧，寻日就首日挂牌咁啊，见到佢即系都开始升咗26.8% 咁多，咁跟住咧就上过2.7毫7嘅高位，咁啊收市报2.39，咁都升咗超过10%嘅，升咗16.6% 啊，较佢嗰个招股价，咁啊即系帮佢计一计数啦，唔计手续费咧，每一手咧就账面赚340蚊， 咁 啊 几好，买件衫 少少赚啦，系啊，或者买翻只鸭仔摆下啦， 回馈，因为上年年尾咧新股市场都畅旺嘅，今年新股市场又点睇啊？ 其实叫好翻啲噶啦，即系所以之前有一啲我谂佢都系受惠翻呢个双汤啦，咁就双汤就令到嗰啲新股嘅气氛上边咧就大为改善啦，咁所以变咗就佢直主条细咧，咁就变咗个表现都系好啦，同埋始终佢都系一个知名品牌嚟，其实我都即系认识佢个老板都好一段时间，咁其实佢哋都系我觉得都系反映到一个即系香港一个都几有創意嘅精神啦，咁其實雖然咧呢個黃鴨咧，其實原來我睇翻香港博物館嗰啲啦，原來喺好耐以前工業時代嗰時咧，我都未出世嗰時咧，已經係有呢啲黃色鴨喺度嘅咯。 系一个黄色鸭之父啊，林亮先生啊嘛， 系咪即系细个冲凉嗰啲胶鸭仔 咯？唔好意思，我见过啦嗰啲， 中哥叻啲玩具方面， 我嘅年代见过， 系啊 系。咁咧，跟住即系类似嘅，其实原来睇翻都几似，但系不过咧，当然佢将佢发扬光大啦，更加系。是商品化，更加多是 IP 的嘢落去啦，甚至乎在泰国有餐厅是这个主题的嘛，咁所以都是看到就是说即香港其实都可以有条件是创立自己品牌，因为原本大家不会想到哇香港可以创立一些玩具的品牌啊，即通常都是那些 Hello Kitty 啊那些的嘛，咁好少会看到这个小黄鸭，咁但是都看到做得到的，咁所以都反映了香港其实都是头先讲啦，就是未必一定要是focus 翻以前嗰啲咁嘅纯粹係 target 自由行嘅，本身你可以创立一啲潮牌啊潮嘅品牌其实都 OK， 其实香港都有嘅，你睇返除咗另一间上市即係除咗间上市，另外一间上市就係专卖啲潮服嘅一个网上购物嘅上市公司呢，都好劲㗎， 係啊，嗰、那个都成日都会发啲网上潮文㗎，嗰、那个都唔简单㗎，係轰动国际㗎，都 潮粉㗎， 係啊，真係有阵时有投资价值㗎嘛，你睇下即係仲想同 Candy 讲埋手表添， 系啊，而家讲开手表咧，就其实而家我哋身边就做股票啲朋友都系，哇，话买手表好过买股票啊， 系啊， 手表一定赚硬啊嘛， 又翻转头 啊，好夸张啊， 系啊，手表真系五成五成咁加价，五成五成咁升幅，仲要捆绑式销售， 仲要冇货喎， 咁搞掂啦，钟哥，你谂住赌嗰啲钱嚟攞嚟买表啦， 唔系冇货啊，依家系即系譬如 Candy 攞只贵嘅，我要攞只平嘅，咁样先。 汇兑式买标啊！依家真系啊， 而家买标咧，唔系即系显示到你有冇钱啊，系显示到你有冇 favor 啊。有钱买之外咧，你话俾朋友听，哇，我买到边只标嘅话咧，啲人就眼前一亮啊，即系话你好有地位啊。 系啊，我真系同 Kenny 有排讲，不过时间所限，讲咗咁多先。喂，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唔该晒 Kenny 出嚟饮嘢倾啊！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咁啊，讲呢个优惠咧，就叫埋小白同埋芭比出嚟啦。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咧都可以话系悭咗等于赚咗嘅。有时候咧，我唔知道你哋买嘢会唔会太松手，就唔睇价钱，就亦都咧为咗因为嗰个 time cost 太大啊，个时间成本啊，咁你又唔会逐间去睇啊，即系买贵几蚊就买贵几蚊啦。咁、 哦、 但系原来咧就话到消费券咧，嗱，旧年八月起咧就开始派啊嘛。咁啊，消委会咧又发现。到咧，即系一啲超级市场咧，原来咧就好多嘢都加咗价。 系啊，系啊，我成日都话超级市场咧，呢一类型嘅零售啊，加价嘅方法咧就系睇佢减价嗰个牌嘅。 系， 佢减价嗰个牌，你每一次见啊，都减咗价嘅咧，同上次冇减价一样价钱嘅喎，咁样，千祈唔好俾佢嗰啲颜色咧迷惑咗你。 因为全部都系黄色噶嘛，咁、哦、 即系佢先加后减，其实等于一样。 系啊，系啊，所以你自己要自己记住嗰个货品。本身個價 格要好深水清至得喎。 係啊，我哋呢啲算死草嘅咪會記得咯。 唔係，如果你成日買住嗰樣嘢，可能都 OK 嘅。但係如果你間唔中買咧，就有啲難度喎。 係、嗯、咁，但係譬如你話日常用品咧，譬如我有幾樣都會記得嘅。譬如你話我雪櫃平時會有嗰啲無糖茶嘅咁樣，咁幾多錢兩包？咁你會記得咯。咁同埋譬如你嗰啲廁紙幾多錢啊？因為你成日買咧，你就會知道佢真係減價定 係 點啦。 問題就喺呢度啦。之前都講咗啦，消費券大部分人買嘢。即系攞咗啲额外嘅钱就系买咩咧？买啲平时唔买嘅嘢啊嘛。咁、我平时都冇留意，即系佢加咗之后再减，我都唔知咯。即系其实等于买咗一啲贵嘢翻去。 系、但系咧，如果你话即系用嗰啲消费券去买日常用品都有嘅，即系去超级市场买咁样咧，因为你始终你都要买噶嘛嗰啲嘢。咁呢、這个调查咧就发现原来咧佢四间嘅大型超级市场啦，有三间咧整体咧都系喺嗰段时间开始咧系加咗价嘅，咁剩低一间咧就有减到价。嗱，当中边一啲类型嘅嘢系加咗多嘅咧？ 唔知嗰间有冇后悔 啊？嗰间唔系咁，可能佢薄利多销咧。 唔系讲财力澎湃啲嘅。 佢呢个佢冇讲边间嘅，佢咧就话面包蛋糕啦，谷类嘅早餐啦，面包酱咧呢啲货品嗰个加幅咧系最大嘅，达到 2.4%。 旧时就话有面包。同水面包都 有情飲水吧， 廉宜啲啊！ 同你食 麵包，你走去加啲面包，你加啲鮑魚啊嘛！你去 買麵包都唔敢買 jam 啊！而家 你加啲花膠鮑魚啊嘛！ 食白麵包就個仔， 我想食啖麵包啫， 咁又放富啊，小白 冇放富， 係喎，已經 反映下市民心聲啊嘛， 已經買啲比較平嘅嘢㗎啦。嗱，不過又 你應該加啲貴啊嘛，其實真心嘅應該加，譬如你名酒、洋酒，你咪加嗰啲咯。有錢就飲名酒，冇錢就咪飲啤酒咯。咁你又俾人有選擇嘅。 其實麵包都係一樣㗎，其實佢都有啲坊間幾好嘅麵包賣得幾貴咁，你咪加嗰啲咯。 咪鐘哥請我哋食嗰啲麵包咯，幾百蚊一嚿，係啊，幾好食啊，係啊，係啊，我成日都記住啊，我唔會再買㗎啦。 佢食過花陳味。係 啊，等你下次再請我先有份食最貴嗰啲， 因為貴得滯嗰啲啊， 貴得滯，貴得滯。 喂，嗱咁嘅，不過佢都有講，因為疫情影響全球嘅貨運啦，咁佢都 係啦， 係啦，即係。其中都是一个因素来的。不过呢我就说你悭了等于赚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原来不同的超级市场虽然有些就加价有些减价但是当中某一些货品呢它是可以争九成的价钱。个价钱即是如果你是成日吃的或者你是买开的话你就要留意了。其中一个是罐装粟米粒。咁佢最平嗰间呢是六蚊。 但系最贵嗰间咧，差唔多系 double， 系11.4一罐。 系咪同牌子先？佢讲紧 同牌子， 同牌子先 可以相比啊嘛，系啊。咁啊，另一款咧就系婴儿嘅纸尿片啊，咁嗰个价钱又可以争好远，116.1。就是平嗰间，贵嗰间咧去到169蚊，都争成45%嘅。 暂时听两样都唔系好关我事，我依家人大咗，麻麻地中意食粟米。第二婴儿尿片又唔关我事， 系 仲有咩关我事噶？即系啲涨幅咁惊人嘅。 嗱，调翻转佢又咁讲，佢话另外有部分嘅货品咧喺期内冇加到价，咁但系超市咧就减少提供优惠，咁或者系因为生产商咧减少咗产品嘅份量啦，咁样其实变相都叫做加咗价。咁所以大家去买嘢嘅时候呢都要即係自己睇返清楚，即係嗰个份量有冇减到啊多到啊。 超市咁多货品睇得几多款啦、 啊。 即係要呃嘅實呃到嘅，講真、嗯，即係我 冇用過呃字，提價啫，提價啫，提價啫，唔好用啊，提價啫，即係你都知道。 我俾小白影響咗， 我而家冇冇。 我有一樣嘢，我就係覺得，如果你食開嗰個牌子嘅，真係你食開嗰個牌子咁樣，突然間叫你轉第二個平呢個牌子，有啲人覺得，唉，我又食唔慣。 係啊，冇信心咯， 即係食咗幾廿年咁樣，突然間一轉又唔中意咁樣。 係啊，都叫咗唔好加咩㗎啦，唔好加麵包㗎啦。你加鲍鱼咪得咯，嗱你即刻讲唔到啊！我食咗十几年鲍鱼，冇话食唔惯，冇话食唔惯，你讲唔到出口啊，小白，所以面包啊唔好加，系加啲贵啲嘅嘢。 唔系，但系有时都系一个契机嚟嘅，等你试下其他嘢，可能有意外惊喜咧，系啊，咁啊之后都系食平嘢咯，可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18日。是一年的第1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47日。1977年1月18号退伍军人症的病原体被确定为一种不为人知的细菌。1976年7月在费城爆发一种神秘疾病，造成221人患病，34人死亡。患者大部分为美国退伍军人，因而被冠名退伍军人症。曾经被广泛宣传而造成一定程度恐慌。细菌随后被命名为军团菌。军团菌是一类甲兰氏阴性菌。退伍军人症病征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疲倦、头痛，严重时会出现神经错乱、呼吸衰竭，甚至死亡。一月十八号出生的朋友永远保持一份如孩子般的天真，给人一种绝对单纯的感觉，不善于心计，喜欢随遇而安，对伤脑筋的事情不感兴趣。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复杂的医学会不会是你难以触摸的范畴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生理上的病毒，我们可以找到治疗方法。污染精神的病毒，又可不可以？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完成长沙环元洲街宝华阁以及大埔太和村居和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未发现确诊个案。一名初步确诊患者曾经居住在居和楼，政府将居和楼列为受限区域，截至今日凌晨零时，检测大约2360名居民，到访的大约815户之中，大约60户冇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因应一宗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确个案，将宝华阁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零時檢測大約190名居民，到訪90户之中有4户冇人應門，將會採取措施跟進。 北韓證實尋日試射兩枚戰術導彈。韓聯社報導，領袖金正恩未有到場視察。報導引述朝中社指出，北韓尋日成功在西部地區發射兩枚戰術導彈，準確擊中東海一個島嶼目標。國防科學院透過今次試射評估戰術導彈的生產和部署，以及驗證武器系統的準確性、安全性和效率。今次是北韓自今個月以來不夠兩個星期內第四次的試射活動。報道根據朝中社發布的圖片，認為北韓昨日發射的是陸軍戰術導彈系統的 KN-24 導彈，有躲避攔截的功能。南太平洋島國湯加日前海底火山爆發，路透社報道，早前在湯加被海嘯捲走之後失蹤的英國籍女子證實死亡。報道指出，50歲的格洛弗和丈夫住在湯加首都魯庫阿洛法，在當地經營流浪狗收容所。格洛弗的家人向英國傳媒證實他的死訊，並且表示已經尋回他的遺體。受到火山爆發影響，湯加目前處於幾乎與外界通訊中斷的情況，外界對湯加目前狀況的資訊有限。澳洲處理太平洋事務的部門說，目前未有任何進一步訊息表明當地有重大傷亡，當地機場仍然有大量的火山灰塵，預料可以在星期三重開。新西蘭計劃星期二派出軍方運輸機向湯加投送必需物資，包括食水。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459，是升1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日元114.4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1，人民幣6.349，英磅對美元1.36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9.96美元，賣出1820.48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雨，天氣清涼，日間氣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緩東北風。展望聽朝清涼，星期四和星期五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有幾陣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尾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交通回复正常。荃湾嘅大涌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这一段的大涌道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那段比较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R。 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队创业家 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啦，要做运动，就系瑜伽啦，试下再进修。咁原来进修就系同 teacher training 有关啦。 佢系 CIPS 制作人，瑜伽导师 Jackie。 少数族裔中文课， 去到中学啦，我就翻翻主流嘅学校啦，辛苦好多。不过老师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别嘅需要啊，有咩帮忙咁样啦，系啊，都好好嘅其实。 佢系 CIPS 制作人，少数族裔 Rosen。 香港电台 CIPS 人人广播。 晨光第一线， 每朝都有不同环节。晨光大学 KOL 系列， 晨光财经第一线， 崔晨厨师话你知， 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九点半钟梁荣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来的刊物拿给延年和乔年，他们发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先是中国的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怎样煎一块牛扒才好吃？ 用猛火一煎真的可以锁住肉汁。 炒餸夠鑊氣，为什么会好吃一点呢？ 鑊氣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这些日常烹饪技巧通通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 电视纪录片煮食科学一年四集，话你听为什么烹饪对人类发展这么重要。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这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优异奖，不知道在创作当中学到些什么呢？ 是要有礼貌啦、谦虚啦、要有爱心啦，最重要的是诚实。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冯国璇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的美电康康啦。 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咧讲下我哋嘅工作效率，咁啊问下小白同埋钟哥啦，有冇发现咧自己做嘢嘅时候咧，硬系有啲嘢去阻碍到你，令到你分心嘅，会系乜嘢咧？ 心魔啦，梗系。 系咩啊？系咩？ 心魔。 你会去做啲咩啊？ 你有咁多心魔嘅咩，钟哥？ 好 多啊！好多， 你要唔要喺度分享一下？即系譬如话 随便随便咁。 总之其实就唔想专心做你原本要做嘅嘢，嗰啲就系心魔嚟嘅。 嗯嗯 嗯。即系譬如而家写讲紧剧本嘅时候，写两句，系写唔到啦，不如睇阵电视先啦。 咦，咁 嗱， 电视啦，即系第一样嘢。 跟住啊，不如听下音乐先啦，心魔。不如食啲嘢先啦，心魔，全部都系一啲想扰乱你原本要做嘢嘅节奏嘅东西嚟嘅。 哦， 咁你都幾容易分心喎、 啊。其實因為寫劇本太辛苦啊，即係唔想長時間浸入喺一個辛苦嘅狀態裏邊。 係， 咁啊，我啲工作就簡單啲嘅。所以我就通常都如果喺工作嘅时候咧，我都冇乜心魔嘅。咁、因为我个人心态就系工作嘅嘢快快手做完佢。呢个意识好强烈啊、所以就好想快啲做完，跟住咧就唔好搞其他嘢啦，唔好抌啦咁样。 因为你嗰啲瘾头咧同阿钟哥好唔同，因为钟哥嗰啲咧就系诶睇下电视喺隔篱顺手， 冇错啦。 因为你咧系要跑山噶嘛，即系一跑咗。 不过咧其实咧 几个钟先翻嚟咁样。 其实咧如果我话有心魔系咩咧嗱，我虽然我就成日冲咗上个山上边。但系，因为我都有同阿 Kitty 分享过，就系其实我好少跑石屎路嘅，好多人就会同我讲，点解你唔跑马拉松啊？因为我其实真系我好唔中意跑石屎路。第一，而家只脚如果跑石屎路，就长期同一个动作咧，就好容易变成单一嘅劳损啦。咁我亦都唔系好想啦。第二就系原来咧喺我就算以前只脚未整亲嘅时候咧，如果我跑呢个石屎路咧，我一路跑，我有练过马拉松噶，一路跑嘅时候咧。我真係個人個腦不斷喺度諗其他嘢，諗下一陣跑完食咩好咧，跟住開始諗下啲無謂嘢咯。然後呢個電話出嚟覆緊 message 啊，跑下跑下咧唔跑噶咯，自己放棄埋添。呢個我肯定係心魔嚟噶。 所以啊，小白應該轉去做 sales 啊，淨係跑數啊，好跑可能會好勁啊。日日跑 呢個真係奇怪，呢個都係我心魔啊。呢個 係嗱呢啲咧，其實如果根據有一位美國嘅心理學咧。心理學界定咧，就係話呢啲叫做軟忍啊。咁到底係咪軟咧？就係軟硬個軟啦，忍咧就係一啲心忍個忍啦。咁佢意思咧就話好多上班族咧喺辦公室即係做一件事嘅時候啦，佢可能咧會用咗當中個零兩個鐘頭去上下網啊，傾下八卦啊，或者你而家知道而家網上購物幾容易噶啦，就去網購下咁樣。 個零兩個鐘咁少？ 暴飲暴食啊，仲有即系呢一啲啦，即系最少，即系佢就话咧， 兩個鐘真系少。 喂，你翻工翻几多个钟啊，大哥？ 系啊， 调翻转你呢个系个零两个钟做嘢，其他嗰啲咧就系呢啲软忍啊。 咁你嗰个就唔系软忍啦，如果你调翻转你嗰啲 硬忍， 嗰啲真系好大嘅瘾头啦。嗱，佢就话咧呢一啲咧系超出正常生活节奏嘅坏习惯，即系其实都好取决于个时间啦。即系如果你话唔系，我听人哋讲，即系以前啊，譬如。读书嘅时候，你嗰个集中力咧，唔知过几多分钟咧就会下降。 二十分钟啊嘛， 系啦，最好咧你过咗呢段时间之后咧就休息五分钟定系十分钟，跟住再start 翻个 engine 啦，咁又会再可以嗰个记忆力又好啲，吸收力又好啲嘅。 所以先需要安排小息啫嘛。 系啦，嗱，咁如果嗰只咧又唔叫做软忍，因为咧你有即系一个嘅规律啦，你可以自己控制到个时间啦。而而家讲紧呢一只咧，系你自己真系好似情不自禁咁样做下嗰样嘢，跟住突然之间咧就走咗去上网，上网一买咧，咦睇下个钟，咦过咗成个钟噶啦，咁样我个购物车已经有40件嘢啦。 所以有啲公司咧，其实佢哋上网嘅系统咧做得都几严谨嘅，佢哋咧都可以俾啲员工上网，但系只系限定某一类型嘅网站。如果你系去要系上网买嘢嘅。你發覺公司有啲就算 internet 都係 block 咗嘅。如果你係你要利用公司嘅 WiFi 咧，即係我話咁，我唔用公司電話，我自己電話。你博公司嘅 WiFi 咧，佢都幫你 block 埋，除非你用自己嘅 4G 咁樣咯，係啦，咁你真係要好俾心機，好有心去買嘢，你先至可以翻工嘅時候買。 但係我又覺得咧，如果公司做到咁絕咧，我嗰個感覺又唔係咁，即係唔係話我一定要去即係辦公嘅時候做呢啲事，但係就有好似有一個好不信任嘅感覺喺度啊，即係好似你一定會㗎啦，我就唔俾你咁樣，即係同埋你知道人嗰反叛心，但係你越唔俾我咧，我 越 想做， 我越要買嘢。 咁可能我就落咗去樓下個廁所咧，咁我成日都肚痛咧，咁樣係啦，即係你會揾好多方法去到抗衡㗎嘛。咁好啦，呢一個 咧又唔會揀辭職嘅喎。 咩啊？ 即係你唔會揀話啊咁衰啊，間公司我辭職先。 一份工 你又唔會揀辭職 嘅 喎。 可能一份工咧，佢 set 到咁樣嘅規矩咧，通常都係啲人工幾好批嘅，咁你又唔想辞？ 即系每分每秒钟都几廿万。 系啊，调翻转头，即系间公司个唔信个员工， 哇，你又唔會炒咗佢嘅喎，即係一樣，大家互相折磨咁樣。 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又未必要去到咁絕嘅。但係話呢個美國嘅心理學界定咩叫做軟癮咧，就係頭先所講一啲強迫性嘅習慣，又或者係重複性嘅情緒，就唔同於一啲物質上嘅上癮嘅，即係唔係嗰啲物質嘅沉迷嚟嘅。咁佢話如果你話喺壓力或者負面情緒底下去放空下，適當嘅購物啊，呢啲當然就可以即係緩解你緊張嘅情緒啦，獲得短暫嘅快感啦，從而咧真係修復到我哋一啲免疫系統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缺乏咗一個自制能力，長期都係咁樣做嘅話咧，呢啲不良習慣裡面咧有一種好似麻痹真實嘅情感咧，咁就會係榨取咗我哋嘅精力、財力，甚至係其他嘢啦。這個咧就要避免。 所以就係正如頭先 Kitty 所講嗰個啦，你可能喺公司做下嘢，你真係忍唔住。可能話有啲嘢我尋日夜晚諗住想買嘅，咁啊上網嘅時乎就唔覺意開咗個網站。你知而家好多 mon 咧側邊睇唔到噶嘛，係咪先？咁啊佢就會利用呢啲時候咧，就盡量去到買嘢啦。咁啊買下咧成癮，咁啊容易咧就去到一翻工嘅時候，就佢已經個腦會諗咗翻工等於網購，翻工等於網購，每一日都係咁樣咧。佢就甩唔到呢個人。 係，其實你呢個都講得幾啱嘅，即係有啲人咧，嗱，你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引頭咧？好可能就係因為你想逃避一啲嘢啊嘛，又係，即係成日都話你唔正正經經做嗰樣嘢咧，你其實係想即係逃避嗰一下。咁但係咧，你可能翻工就係為咗咩賺錢啊嘛。咁跟住你又想逃避嗰個辛苦咁樣，咁但係你又用咗一個咧係消費嘅方法去到逃離，跟住後來你就發現你賺嘅錢就變相少咗，因為你支出大咗，跟住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环，你又要好努力咁继续去赚钱。 系啊，经济就系咁样噶啦，你赚钱就 系 为咗消费噶嘛。 咁但系你而家呢个咧系可能不太理性嘅消费嚟，你只不过系因为咗要逃避做嘢嗰个辛苦而去到即系做其他嘢。咁但系你系咪真系好需要嗰样嘢？系咪一个理性嘅消费咧？ 呢个系借贷经济学嚟噶，虽然有啲国家都用紧啊，系啊，咁但系都唔想大家 你消费，跟住你有病态都唔紧要，最紧要你消费 系啦。 咁然之后你做嘢咯，咁你先至会做嘢噶嘛。 所以 咪话， 其实有啲公司佢甚至乎即系衰嘅，即系佢哋如果从经济嚟讲，咁佢哋梗系唔系话我哋衰啦，但系佢哋都会想啲人去借钱啊嘛，因为借钱你先可以滚大嗰个经济个效益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我哋梗系唔想我咁样借啦，买嘢嘅话系咪？ 系嗱，不过咁讲，其实每个人咧都有可能染上呢啲软瘾嘅，即系我都知道，譬如你话嗰排我真系好得闲，我成日都即系做嘢嘅时候，可能嗰排冇乜特别嘢做，咁就会狂食嘢又好，即系食零食又好，咁你做得一个礼拜。或者几日咧，你开始就会变成咗一个习惯噶啦嘛。咁所以咧，呢一个咧都要靠你自己去到察觉啦，即系检视翻自己个生活习惯。咦，点解我日日都系即系重重复复做紧同样嘅嘢？即系我情绪每去到呢个时间就要做呢一样嘢咧，咁样。咁好啦，我又问下你哋，咁点样可以远离呢啲软瘾咧？如果你发现唔系一个咁 好 嘅习惯啊， 即系嗱，我顺便都问埋，因为我都冇乜办法解决到，我自己都承认我系一个弱者，咁要问埋钟哥，因为嗱，譬如我自己喺屋企咧，如果我买例如我买一种食零食，例如猪肉干咁样，咁我自己买新猪肉干咧，可能我细个开始我好中意食呢一种嘅零食噶啦，咁每逢摆喺屋企嘅时候咧，即系就算嗰排又话咩168又话减肥又剩，你只要见到佢咧，好似啲狗仔见到骨头咁样，佢系咁喺度抡啊，系咁喺度食啊咁样，你买几多咧，我都食晒佢咁样嘅，呢个摆到明系我心瘾嚟嘅，即系无论我喺屋企可能做紧嘢、写紧嘢咧，只要有嗰包嘢喺度咧，我只眼咧就集中唔到精神。就一定會走去攆下攆，都話好似狗仔攆骨頭咁樣噶啦。我都擺脱唔到呢個心喎。 好易嘅啫，要擺脱呢啲。 所以我用個方法就直接唔買咯。 嗯， 我連個根都拎走埋佢咁樣。 拎唔走嘅，你有啲嘢令到自己驚。我成日都話點樣令到啲人驚咧？你要呃自己，你做嗰一樣嘢或者食嗰樣嘢點咧？揚位咯。一阳位就得噶啦，你睇下而家任何嘢，譬如你之前戒烟都系噶嘛，你整到骷髅骨啊，食到个人惨啊，都啲人唔会戒烟噶嘛， 冇咁惊， 冇咁惊，我哋之间话阳位，你睇下少咗人食烟嘅即刻，譬如最近咧嗰、那个那个病毒咧，即系而家呢个疫情咧，咁最近咪有个报告话有人因为染疫之后咧阳位，突然间惊咗，即刻走去打针。 喂，咁你都要有关联性，你先至惊噶，唔通我上多一阵网，我阳位。 就要，好难搞。突然之间，喂， 你 信 唔信服到自己先？ 你食零食啊，阳痿咯，咁你就会戒噶啦。 嗱，咁我调翻转啦，你买咁多玩具，我话俾你听啦，你买多住你肠胃，你仲买唔买啊？吓唔吓到你先？咁样。 嗱，咁所以咧，阿钟哥提供呢个方法咧，你可以自己谂下，即系如果你自己吓到你 自己，吓自己 都系一个方法嚟阻止你嘅。但系第二个方法咧，即系根据即系呢本书所讲咧，佢就话啊，咁你可以咧，即系逃避，即系去release 一啲嘢咧，系必经嘅过程嚟嘅。但系你可以用一啲比较积极少少、健康少少嘅行为咧，去取代咗你嗰啲譬如啊，沉迷购物啊，又或者系暴饮暴食啊。 你冇同我讲又系做运动啊？ 我都谂紧佢唔系做运动，我好难突然之间，我想抡嘅肌肉骨无端端跑出去做运动，我真系只手都去咗攞紧啦，点跑啫？ 有好多好有意义嘅嘢嘅，除咗做运动， 义工啊， 你可以系做义工，睇下书啦，系啊， 就系因为睇书咯。睇书嘅时候，左手睇书，右手就食零食啊嘛。 咁或者学一啲嘢咧，或者你即系可能你可以继续上网。咁但系你上网系睇一啲即系譬如一啲人哋嗰啲 TED Talk 又好，或者一啲有资讯性嘅嘢，好过你即系系咁上网买嘢啊。即系都系转一转嘅方法啫，系啊。当然做运动都唔错啦。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有冇听过有一句说话叫做讲一套做一套呢？或者你都曾经遇过身边有啲朋友系咁样嘅，明明答应咗你一样嘢，不过到头来做嘅呢 又是另一套。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说他是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人了。咁到底英文嘅言语当中又有冇一句係形容讲一套做一套嘅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无谓叫山清好友伴我命全缘，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当走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照揽虚样，要记得还有多人合样。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痛及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便过得去，难过也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走到深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颠覆，但是我要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旧的样，像我一表人才，唱断情缘，其他不过一掌，有信心迎接未来的誓约。 头先讲到，在你的生活里面，总会遇到一些讲一套做一套的人。其实英文里面都有一句这样的谚语的。正所谓 Fine words dress ill deeds. Fine words dress ill deeds. Fine words 即是说讲出来的说话非常之漂亮亮丽，不过背后你见到的事实就是全部都是 ill deeds， 即是一些不是几掂的东西。原来要形容人家只是懂得用言语来到包装事实，讲一套做一套。Fine words dress ill deeds. Fine words dress ill deeds. 记住啦，今日开始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变成讲一套做一套嘅人。正所谓 Fine words dress ill deeds. Fine words dress ill deeds. 真係諗清楚自己做得到先至好讲出口，否则就会令自己变成一个讲一套做一套嘅人嚟㗎啦。 就嚟去到早上九点钟啦。 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日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漆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啦，要做运动就瑜伽啦，试下再进修。咁原来进修就是跟 teacher training 有关啦。 佢是 CIBS 制作人瑜伽导师 Jackie。 少数族裔中文课， 去到中学啦，我就翻翻主流嘅学校啦，辛苦好多。不过老师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别嘅需要啊，有咩帮忙咁样啦，系啊，都好好嘅其实。 佢系 CIBS 制作人，少数族裔 Rose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美国休市，各个指数期货咧，亚洲时段咧早段微升啦，道指期货咧报紧咧25,805点啦，升九点啊吓，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三点嘅。港股外围方面咧，俗称黑期嘅新加坡场外货。期货指数咧就报紧24,239点啦，升紧30点啊！睇嚟咧，今日港股咧都有机会平平稳稳啊吓，咁平稳过渡都系好事嚟嘅，迎来星期二嘅早上啊！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结婚前有啲咩未倾清楚？嗱，先讲讲咧，原本呢个环节系星期五嘅，咁因为梁明忠冲冲冲呢个访问环节咧，就暂时会休业一下先，咁我将呢个咧就摆咗嚟星期二，咁所以大家唔好以为今日系星期五啊，今日星期二嚟嘅啫。好啦，今日想讲下呢一样咧，几位真系好啱听，但系已经太迟啦。咁我喺网上咧就睇到一啲日本网民就分享咗啊，十样。结婚前必须要确立的价值观，即是你要跟你的伴侣啊确立了这十样东西之后才好结婚啦、啊。免得结了婚之后才发觉。 你不只望着我才得的。 咦是的。 你望下 O 啦 ,O 在你隔离。 我好幸福、啊。我好开心、啊。 全家都好幸福、 啊。我们个个都幸福啊。 不是啊，你的反应有点不同。小白跟我的。是你的激昂。 他望着我嘛。 哪个他哪个他 中哥。 哦。 只是望着我一个。 那你中哥你又不要望着他。 真的不压吧你。 望晒所有人。 是啊。 大家人有份啊。好啦，那他就说。 呢十样嘢大家你都心中有数啦。虽然可能已经太迟，对于你哋嚟讲，但系都可以作为一个借镜嘅。 嗯， 咁我就话首先啊，第一样，你要接受对方佢哋叫做孖宝啊，或者叫做巴宝啊，即系话究竟你会尊重佢对方嘅爸爸妈妈嘅程度有几多？ 嗯， 因为好多时候咧，有一啲而家嘅即系甚至乎成年人咧，都会话我阿爸话。我阿媽話佢哋會好聽屋企人講，或者會影響咗佢哋好多、 哦。 究竟你可以接受對家認可佢哋爸爸媽媽牽涉到幾多決定權？ 嗯， 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樣，你哋要喺結婚前要處理嘅、 嗯。 如果唔係結咗婚之後咧，好多時候就一你哋嘅家庭就唔係兩個人啦、 嗯， 就變咗可能即係一開四嘅、嗯，即係變埋四大長老都會喺度噶啦嘛。咁到時嗰邊家長同埋你兩邊家長都可能會有話語權嘅時候咧，咁呢個家庭就變得好多意見啦。 特別係同父母同住嗰啲家庭咧，就特別多呢一個。 係呢個就更更出嚟啦，叫做更浮面啦。呢個要知道啦。好啦，咁另一樣呢個實際啲啦，你可以接受對方嗰間房可以亂得幾交關。咁因為你牽涉到你嘅生活態度㗎嘛，咁如果一個人呢原來佢可以好亂嘅、 嗯、 但原來你係一個潔癖，咁呢個呢就要喺結婚之前一定要有個共識啦。 呢啲可能之前去旅行啊或者同居嘅時候就已經要即係知道嘅一件事嚟、 啊。但唔係個個可以即係有機會一齊去到咁多次旅行啊。旅行都係幾日啫，係咪先？當係同居啦。同居呢有幾多個真係可以同居，跟住先至可以結婚啦、嗯？有啲結咗婚都未必可以一齊住啦。咁、香港嘅情況， 咁、如果結咗婚唔一齊住咧，佢又冇呢個問題啦。 啊，你又啱喎、啊，突破盲腸 係咯。咁所以呢個就要、 原來我未試過同居喎， 一嚟就結婚啊？ 系咯，嗱，已经有 佢唔系，佢唔系一嚟，佢都有拍咗好耐拖 嘅。 即系我 一嚟结婚， 我结完婚先一齐住咯。 哦， 系系、哦嗯。 咦，咁可能你哋就会有经过嗰、那个、嗯，咦，原来你个生活习惯系咁噶，或者你嗰个整洁习惯。 系啊，我都系。 听得出你头先个反应。 系咯， 做咩啫？ 我冇都可以嘅，有啲问题大家沟通同埋可以迎刃而解嘅。 同埋咧，我觉得即系如果有啲家庭啦，咁我见佢哋即系譬如我啲朋友，佢哋会请钟点姐姐或者有工人姐姐嘅话咧，呢、這个问题咧，佢哋又冇咁多拗叫嘅。 你讲得啱，先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咁咪如果你觉得间房乱，你咪每个礼拜叫姐姐嚟执一次咯。但系嗰啲钱就麻烦系整乱嗰一方去俾咁样咯。 呢一个咧都系可能太迟，因为你可能。请一个外佣姐姐住喺屋企，可能会解决到啦。每一晚帮你清理，或者每一秒钟都清理咗。咁但如果你话请钟点，可能一个礼拜先清理一次嘅话咧，咁嗰个礼拜大家就会有啲拗叫啦。间房咁乱啊，或者个厅咁乱啊，咁呢个 手尾啊，遥控去咗边啊？ 系啦，呢啲就要喺结婚前最好有个机会共识咗先啦。好啦，第三样啦，闹交嘅时候，对家会唔会真系肯反省？ 嗯， 有啲咧闹完交之后咧，得啦得啦，我会噶啦，我会改啊。但佢讲我会改咧，其实最后系冇噶嘛。咁如果真系唔改嘅话咧，呢一样咧就会慢慢又会一个雪球咁样越滚越大咯。 嗯， 咁呢个又要知道啦。 我会改呢句都系口头禅嚟嘅。 系啊，一定系咁样应对啦，唔通话我唔改噶咁 啊？系啊，咁你嗰刻你梗系话会改噶啦，咁。之后嘅嘢就之后先算啦，嗰阵时梗系 谂。我梗系觉得小白对呢个题目咧好澎湃。 唔系啊，咁唔通大家唔讨论咩？我哋梗系热烈讨论啦，系咪先？咁好嘅题目，我哋梗系一齐倾啦。阿欧唔好净系挂住谂啦，一齐讲啊嘛。 我觉得我头先解决咗一啲方法，我觉得用此解决到嘅问题。 欧冇面对呢个问题啊。 系啊。 好啦，咁跟住呢一样咧就系实际啲嘅， 系 冲凉次数。 哦， 嗱，呢个又好实质啦，有啲就可能系两日冲一次凉，甚至再多啲。 咁疏，我以为你话密得滞啫。 有啲就一日要冲两次啦，咁啊真系各人唔同噶嘛。 一日两次都接受到，一日三次我就可能会话佢。 冇乜所谓啊，喺屋企冲咪得咯。最怕个男人出咗去冲凉， 系咯， 唔系你出去冲凉冇嘢啊， 冇嘢真系冇嘢噶嘛， 冲凉如果冲凉 出 去揼骨 都冇嘢噶， 系啊， 讲咩？ 你咗边度冲凉啊？ 我又唔知道， 冇嘢， 我唔识啊呢啲，我听人。 朋友讲， 哦，谣言嚟嘅， 谣言。不过咧，冲凉冲得太多咧，有阵时，唉，等我讲下啦。你二人家庭都会有啲嗌霎嘅，譬如啲头发点清洁啊？ 嗱， 呢 个有啲厕所板 冚唔冚啊？咁样嗰啲咯。不过我哋都过晒啦，系啊。 但系都有一个 唔使咁激动咯。其实我觉得云淡风轻啊。我唔明小白点解咁咁躁狂。我讲到呢个 topic， 即系可能未解决，未解决到呢啲， 未解决样样嘢都解决咗。 好，跟住一个实质嘅问题啦。呢、這个就系关于放屁嘅问题。 哦， 如果你 小事啦， 两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嗱，咁如果 基本 系啊， 你可唔可以接受对家放屁？而放完之后 接受， 唔接受可以点？ 即刻开风扇啫嘛，冇嘢。 咁你对家讲，唔系对家讲，对家放完屁之后会唔会即刻讲一声 sorry 啊？嗱，会唔会先？定还是 其实又唔使 sorry 啊？你话我放咗个屁咁咯。 咁 其实都 系 好自然， 系咯，我又唔系特登整你 嘅。唔系，其实唔讲唔讲，亦都系不存在唔尊重哦、 啊。 因为 系啊， 你生理需要 啦，好正常， 好似二人家庭咁样，好简单。嗱、啊，如果嗰个有声嘅唔使讲啦，大家都知啦。冇声嘅咁有边个啊？ 嗱， 就我嗰只系我咁样。 正常咁、你会唔会譬如话你？如果你觉得哎呀，如果我放咗个屁，令到对家唔好受。不如我行去洗手间啦、又或者我甚至乎出露台啊，即系离开咗对方先。 咩啊？ 你 应该系我离开咗之后先进行就 O、OK, K。但如果你话已经进行咗先离开就仲衰、啊。 唔系有阵时即离都冇办法噶、 啊。其实你未必控制得到。我都认同小白讲、啊。 咁勉强有都有几秒钟嘅 可能咧，钟哥你唔同啊，你 artist 啊嘛，即系你会忍住。 系、 啊、 你个形象摆。 唔系啊，你有阵时你出去做嘢，公开场合忍得多咧、啊，都有嗰个技能噶嘛。咁但系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斩猪肉嘅猪肉切割， 点解要忍住个屁？ 点解要忍啫？街市又嘈，系咪先？我即系本我演出啦，即系青春本我敏姐咁样，系咪先？我 OK 喎、啊，冇问题、啊，我觉得。 咁当然呢个就系又系一个共识啦，即系你两个人相处系咪可以接受到对方咧？因为成日都讲嗰句啊嘛，即系女神系唔可以放屁噶嘛。 放，不过冇咁臭啫，啲人话好似 都要放噶嘛。咁但系要对方，即系两家都要有一个共識。唔識真係可以接受到呢一樣嘢先 咯， 係啦、 啊，女神都係人啦、 啊。好啦，咁佢再落去啦，咁佢就話：究竟房門係咪閂埋？ 嗯， 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房門係一個好自己嘅地方， 係 無論有冇人喺度，我都要閂埋房門嘅。 嗯， 但有啲咧就覺得，喂，有乜所謂啫？我同你兩個人啫嘛，咁、房門唔閂咪唔閂咯。咁、呢個咧就係一啲好少嘅都，即係好少嘅習慣，但係亦都慢慢會變成兩個人之間嘅矛盾嘅。咁呢啲有共識。 房門咧，我覺得咧可以閂，但係唔好鎖。然後大家出入嘅時候，你敲下門，即係啲基本禮貌做足嘅話，其實更加懂得互相尊重。 呢、這個就係、其實又係冇所謂，但係咧， 因為鎖門咧等於喂我鎖咗門㗎啦，嗱你唔好搞啊咁樣，有呢種咁嘅態度。 但要共識咯，即係譬如話原來兩個都係中意鎖門嘅，咁其實就冇問題㗎啦。 咁 但係要共識咗咯。咁、另外一個啦，佢就係飲水嘅習慣。飲水咩習慣呢？有可能有啲人係鍾意自己屋企開水喉水然之後煲水啦、但有啲呢就唔鍾意嘅， 鍾意蒸流水， 鍾意蒸流水嘅，我就一定係買蒸流水嘅、即係我唔鍾意煲水飲嘅、因為我自己個人喜好啦，咁呢啲就要共識。如果唔係一個就話哇你咁嘥錢次次都要買樽水返屋企，有啲就會覺得喂唔係冇乜所謂，我係鍾意咁樣，咁呢啲就係變成將來嘅一啲矛盾嘛，因為日常生活、 我唔知你係買水飲 好外國喎、即刻覺得你 外國 人啦， 但有啲外國人開出嚟煲都唔煲添， 系啊，水喉水啊！ 我试过去啲嗰啲叫咩屋企嗰啲住咧，旧时去旅行有两年冇去，突然间谂唔起个名啊！hostel 啊嗰啲啊，系咪啊？跟住咧问佢话啊，你哋有冇水饮噶？咁样即系都话晒佢都会 serve 我哋啊，即系 Airbnb 嗰啲咁。佢冇啊，我哋全个国家啲人都冇开水饮咁样。系啊，你会开水喉水饮咧？ 我好以前細個就會，而家大個就反而唔會啦，即係覺得都係中意買樽蒸流水咁樣、好，另外一個兩個人相處，即係一定要洗衫啦。幾耐洗一次衫？ 哦，嗱、依、這個我就覺得真係實際啲嘅、因為係影響到你出外嘅一啲活動噶嘛。即係你件衫有冇洗到？擺咗幾耐先洗？跟住拿起手想著，原來你又冇洗到。咁呢個我又覺得係呢、這個共識大過頭先嗰啲多啲嘅，我覺得。即係放唔放屁嗰啲係算啦。 嗰啲反而冇乜所 謂。嗰啲一秒啫嘛，都係。但係呢啲係即係循環噶嘛。 件衫擺一個 星期你有要洗嘅时候，发觉有啲姑姑喺度咧。 因为如果你结咗婚，即系两个人相处一齐住之后咧、啊，你唔会话都系自己洗翻自己嗰啲衫，一定系捞埋洗噶啦。咁、 哦、 如果捞埋洗嘅话，就要即系共识咗，喂几耐洗一次先？两日定还是一个礼拜？定还是点咧？你大家要清楚啦、 嗯。 好，另外一个。體感温度啊，即係歐朝早成日都講過體感温度、嗯，因為你覺得凍唔等於對家覺得凍、 啊、 因為大家每個人都唔同啊嘛。好、啊、多時候咧會點樣呢，你覺得凍，跟住你就要對方著衫，可能對方覺得熱呢，咁、 哦、 呢個咧就係、是、即你慢慢就會有一啲即係矛盾出嚟啦、 嗯。 做咩你成日都叫我著衫啫？我覺得熱，唔係喎，我覺得凍喎、 啊。唔係 喎，咁其實各人唔同、啊。 中國講得啱喎，有時冚被咧都會噶嘛。有啲人熱啲咧，有啲人凍啲。咁、 啊、 你冚兩張被啊？但我近排咧即係做一個電視節目啦，咁都有問咧話，原來咧有啲人好介意係冚兩張被。 我對佢冚兩張被㗎。 冚兩張被佢哋話唔好喎。 點解咧？ 唔好咯，即係有啲 即係意頭唔好、啊。 就算有啲後生女都係咁同我講，係啊。有啲后生，即系我而家未拍嗰个咩甜水 B B 瞓冧啲，入嗰啲睡房咧，有个后生女九十后嚟嘅，我问佢话：，好咁，你同另一半冚两张被咪得咯？佢话唔好嘅。 我都唔明点解唔好， 系应该大被同棉先系好 嘅。咁、哦、你咪同棉冚两张啫嘛，唔系一人冚一张，即系搭住一齐冚。 但其实咧 都唔得。 其实坊间咧有啲被咧 鸳鸯被啊嘛， 鸳鸯被 系啊系啊， 解决咗个问题。 系啊， 呢个钟哥就未必知道啦。即系左边可能好鬼暖嘅。 点解你觉得钟哥未必知道？ 因为佢 觉得钟哥太知道， 佢眼突突望住鸳鸯被， 佢乜都知， 佢乜都知噶。 系啦，咁啊又 食盐多过我哋食米啊， 咁肯定系噶啦。 冚被多过你唔知乜啦，真系 我呢啲位话 又唔好咁样讲，我真系唔知道有鸳鸯被咁样。 好，请讲，请讲，鸳鸯被系点样 咧？我真 系 唔知， 即系两边唔同质料咯、嗯。可能左边系羽绒嚟嘅，右边可能真系冷气被咁样。咁、 哦、 你咪自己拣咯。我真系好怕热嘅，咁我咪冷气被嗰边咯。 但系个问题系你都会扯被噶嘛？有时啲人中意即系卷住自己咧，咁、 啊 哦、所以就 麻烦啲。卷住自己嗰个就好难搞。 唔系，但系咁就算你两张被都可以，即係好親密噶，你都可以拖住手瞓噶。其實 我 都 係啊， 唔係等陣先，我冇呢個問題，即係我發現咗 有人係 原來係覺得咁樣代表 個意頭咯。其實都係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其實瞓得舒服緊要啲嘅， 因為係都係嘅，最緊要舒服啊嘛。因為好多時候咧，就會將自己嗰種體感咧，就擺咗人哋身上，咁慢慢就會覺得煩噶啦。咁所以呢個就要共識咗啦。好啦，最後一樣啦，又係啲比較實質啲嘅洗頭水價格。点解会无端端要共识一个买几多钱嘅洗头水呢？因为绝对系关乎于大家对理财嘅习惯嘅。 哦， 因为你买咗洗头水，你可以，譬如女士有啲人好着紧，要买啲靓嘅，因为护发啊嘛，可能佢会好舍得花钱。咁但系如果你咁舍得花钱嘅时候，通常男士咧未必會有呢一個嘅洗錢標準， 唔係啊，啲男人先勁啊！ 哇，嗰啲防脱嗰啲成嚿水一樽㗎， 我叫係啊，我叫 你講到防脱， 唔係啊， 就冇辦法啦。 唔係你因為頭髮多啫，鐘哥你真係唔明白啊！依家全部都係我嗰支黃敏德好又 仲要叮咁大字 喎，咁啊調翻轉頭， 你又用袁詠儀，我係用黃敏德咁樣㗎， 咁啊調翻轉頭啦，即係話女士覺得哇，你咁捨得洗一支洗錢喺一支洗头水上边、嗯，我都唔捨得、啊，咁可能又系变咗有一个嘅、 哦， 即系洗钱上边嘅冲突。 系，咁自己买自己嘢咯，最好啦，尊重翻，系咪先？ 一人一支咯，牙刷都系一人一支噶啦，洗发水一人一支有咩问题啊？ 咁呢啲都系一啲日常生活上边咧，即系好容易令到两个人相处起上嚟会有啲拗撬嘅地方、 嗯、 所以佢就话，如果大家真系想结婚之后可以舒舒服服。结婚之前呢几样嘢咧，就应该大家倾清楚啲先。 越野滑雪自1924年喺法国举办嘅冬季奥运会以嚟，就已经系五个元老级嘅项目之一嚟噶啦。啊，越野滑雪喺北欧滑雪系列项目嚟讲，原来系一个分支嚟噶。运动员利用滑雪杖、滑雪板，再加上无比嘅意志同埋毅力，去到完成比赛。值得注意嘅就系，原来越野滑雪总共有两个嘅组别噶。分别是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所有的滑雪比赛都会在2022年的2月5日至20日，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众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的。到时大家一起留意一下啦。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Morning Call。 朝早晨 ，Good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刘生喺度。早晨啊，刘生。 早晨啊，林慧。 哇，你真系非常之锡屋企啲宝贝啦。 今次到我个女个仔，即系我孙仔，呢个月嘅28号咧就5岁啦。 呢啲年纪最好玩噶啦。 佢玩我多啲咯。 喂，咁你都要好有体力先得。 都辛苦噶，同佢玩 系咯，即系 精力无限。 尤其是如果男仔，应该就好动啲。 系啊，同佢哋出去玩下啲车啊，踩下车嗰啲咯。 系啊，即系中意可能跑来跑去啊，或者球类活动都几消耗体力噶嘛。 系跑嚟跑去多啲。 咁你都操到好 fit 喎，刘生系咪咧？ 诶，还可以啦。 啊，咁又好啦，咁希望年年都听到你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听啦。 希望啦，希望啦，好难打嘅电话。 系嘛，机会难。难得打到嚟嘅时候咧，咁有啲咩想同孙仔讲啊？ 都系想去身体健康啦，学进步啦，开开心心咁啦。 最开心就同你一齐啦，有共工。 咁祝我咧自己咧，啱啱过咗个1月4号咧，结婚36周年啊！当然啦，我太太啊，功不可没啦，都有份凑呢、這个。呢两个孙仔孙女嘅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最紧要健康啊。 系啦，系啦，另外希望咧呢个疫情快啲过啦，全人类都健康快乐啊。 系，大家咁话啦。 好啊， 多谢晒刘生。 OK， 好，多谢 晒你。拜 拜。It's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ppier. 1872388神光 Morning Call 啦，咁有点唱嘅话咧，就可以快啲打翻上嚟神光第一线1872388预约定先。 神光追踪31。 但平时呢个环节咧就我同小白去做啦，咁但系今日咧请个 birthday girl 出嚟同我 要啦 讲声有讲句说话先， 交俾我讲 ，Yo Happy Birthday，Yo 啊唱生日快乐啊， 生日 啊， 各位啊， 喂，除咗你生日咧，就要同今日啊所有1月18号 生日嘅朋友都要讲声生日快乐， 1818啊，生生发发啊，好意头啊，系啊，咁啊除咗好意头，咁啊港台电视31做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啊，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啊，个名好长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真人 show 咁样，睇下啲小朋友点样去 keep fit 嘅。咁啊，今晚啊，欧善仪咧就会带嗰啲小朋友啊，去跳下呢个弹床，咁啊玩下呢个弹床运动，去减下佢哋嗰啲肚腩仔咁话。咁另外亦都有两位食物科学专家咧，分享下咧点样可以咧为嗰啲即系教嗰啲家长啊，点样制作饭粒嘅时候拣啲适合嘅蔬菜俾啲小朋友食嘅。 喂，呢个节目我都睇过 吓， 欧善仪真系同我细个睇完全冇分别， 冇分别噶， 点做到咧？ 即系你如果喺片厂见到阿 Cindy， 真系帮我问问佢。 超级美魔女， 佢真系营养师嘅王者，我自己。 同埋仲可以话俾你听，啲僆仔其实小朋友好多时食菜中意拣嘅，有啲唔中意食红萝卜，你点样可以整到佢好食又即系令到小朋友又中意食咧？ 好 睇好嘢呢个， 好睇好睇呢个。 今晚睇下专家点解话。 八点钟都系小朋友。 冇错啦，八点钟啊，今晚孩子城市闯荡记咁啊，继续。安排一啲小任務俾嗰啲小朋友咁啦，咁今晚嘅主角咧就係莫氏兄弟啊，嗰兩兄弟咧小朋友咧就安排佢哋咧去一間動物嘅收容所，自己去啊，咁啊負責咧幫嗰啲負責人去打理個狗場嘅，咁但係哥哥好怕狗仔嘅，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完成佢哋呢個任務咧？咁當中佢哋學獨立啦，但係家長咧從旁都有嘢學嘅，就係學下咧點樣公平對待唔同自己嘅仔女啊。 嗯， 可以睇下呢個節目啦。嗯， 冇錯啦。咁去到九點半，醫生與你繼續同大家講呢個甩頭髮嘅問題啊。咁啊，琴日界定過乜嘢為之甩頭髮啦？甩幾多條先叫甩啦？咁啊，今晚咧醫生同大家講下啦，原來脫髮種類有好多㗎。萬一自己真係不幸地遇咗呢個問題咧，咁啊睇下究竟自己屬於邊一個類型。咁啊，當然啦，甩頭髮冇人開心㗎嘛。咁如果真係自己有呢個問題咧，心情低落咧，今晚亦都有一個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咧輔導一下嘅，咁大家自己聽下啦。 影響埋心理添啊！ 但係點樣輔導呢？嗱，其實甩頭髮唔緊，會生發。我真係想 個光頭九個富咁係嘛？ 係咧，究竟有啲咩？你睇下佢甩頭髮都甩得幾咁靚仔。 係啊， 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完成长沙环元洲街宝华阁同埋大埔太和村居和楼嘅强制检测行动，未发现确诊个案。一名初步確診患者曾經居住在居和樓，政府將居和樓列為受限區域，直至今日凌晨零時檢測大約2360名居民，到訪的大約815戶之中，大約60戶沒有人應門，將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政府因應一宗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的初確個案，將寶華閣列為受限區域，截至凌晨零時檢測大約190名居民，到訪90戶當中有4戶沒有人應門，將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宣布因應內地疫情最新情況，廣東省珠海市向洲區將會被列入回港二來港二計劃暫不適用風險地區。由於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位於珠海市向洲區內，今日起任何人將不能夠透過回港二或者來港二計劃從珠海口岸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而獲豁免檢疫。回港二或者來港二計劃亦都暫時停止接受從珠海口岸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的預約申請，即使之前已經取得預約名額，亦都將不能夠使用有關口岸進入香港而獲得豁免檢疫。政府會向已經預約的受影響人士發出手機短信，通知他們有關安排。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1宗新型肺炎確診，本土病例佔127宗，其中河南的安阳、许昌、郑州等五个地区合共录得102宗，天津的津南区、西青区和河西区有18宗，另外广东珠海市5宗，北京海淀区和陕西西安市各有1宗。內地亦都在上海、廣東、雲南、北京等9個地方一共發現44宗境外輸入病例。內地至今錄得105258宗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97000人康復出院。拜仁慕尼克射手利雲道夫斯基連續兩季奪得國際足協的世界足球先生， 呢位33岁嘅波兰前锋，旧年喺德甲34场轰入43球，打破轰炸机梅拿封尘49年嘅联赛单年入球纪录。力压利物浦嘅埃及前锋沙拿，同埋巴黎圣日耳门嘅美斯夺得呢个殊荣。基斯坦奴·朗拿度为葡萄牙在184场国际赛射入115球，成为国际赛事入球最多的球员，获颁特别大奖。上任车路士领队4个月就捧起欧联冠军的领队杜槽，成为最佳教练。车路士的文迪就夺得最佳门将奖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2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众安在线系报29.3，系升5仙。腾讯控股467.4，升1.8。快手90元，升2.8毫半。阿里巴巴128.6，升1毫。友邦保险82.5，跌3.5毫。银河娱乐44.9，跌1毫。美团219.8，系升3.2。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5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1，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6点，升173点，港金报16,9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11美元，卖出182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重复多次啦，就係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咁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咗一两分钟左右啦。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就係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旧油麻地警署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了无奈，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这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接近环宇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 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晨光第一线， 每朝都有不同环节。 晨光大学 KOL 系列， 晨光财经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 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九点半钟梁咏钟，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咏钟、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睇清楚还是讲清楚呢？早几日在茶餐厅吃早餐，其实这句讲来都多余，我有哪日朝早不是在茶餐厅吃的，曾经在一些高级餐厅 coffee shop 吃一个早晨自助餐，去到门口已经有人叫梁生早晨，然后好有礼貌带你去坐低，表面上非常舒适，但是暗地里异常拘谨，都是喜欢去茶餐厅。收银阿姐跟你讲，咁早啊，埋边有位啊？朋友式的讲法，不会太多，亦不会太少。你可能会话，你实在太 cheap 啦，高级餐厅你唔识享受。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讲，不得不承认太高级，我有啲顶唔顺。因为我自己觉得高级与否不在乎你在哪一类型的餐厅吃嘢，做人做到化，不用靠这些外在嘢去提醒大家。讲翻间茶餐厅，我食紧早餐的时候，坐在我前面有一对男女，侍应生企喺隔篱，听到那位女士越讲越怒气，佢同侍应生讲：你唔早啲讲，你唔讲我点知有杯嘢饮啊？侍应生就话啦：小姐，其实餐牌一早已经写晒出嚟，你唔讲，我以为你唔要啊。嗰位女士继续话啦：你要话俾我知噶嘛，你唔俾我睇唔到噶。然后另一个侍应生走埋嚟，叫咗原本嗰位侍应生行开，跟住同呢位女士讲啦：唔好意思，你想饮乜嘢啊？我帮你加返啦。嗰位女士仍然带点怒气话：我鬼知你餐牌写咗啊。侍应生就话：呢杯饮品今日唔使加钱，我请。女士就叫咗一杯热奶茶啦。听到呢度我即刻停手冇继续食。我喺度諗啦，其实呢间餐厅嘅餐牌好出名㗎，出名在无处不在囉。即是说你在门口会见到，你在收银那里见到，你在餐台那里见到，甚至在玻璃窗都贴了两张在那里。如果照这位女士说看不到餐牌，是不是真的餐牌的数量还未够呢？没理由看不到的、哦。但是她说原本帮她落单的位置没话给她有东西喝，这个又是事实。那到底拗些什么呢？那位女士自己有责任去看餐牌，侍应生有责任，就算无论贴了多少张餐牌出来，都应该仍然在每一位顾客落单的时候都要重复一次餐牌里面所有的东西。那到底是这间餐厅仍然有些东西未做得足，还是是这位女士未懂得在这种地方吃东西呢？可能他去惯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很殷勤的侍应生走过来跟他说：

今日一咧又涼翻少少啦。咁通常咧涼涼地嘅時候又想食甜嘢嘅。咁、你話快快脆喺屋企有啲咩即係拿起手可以整到甜品咧？咁如果你雪櫃有湯圓，咁你咪可以即係磨啲薑咁樣整啲黑糖水咁啊煲湯圓咯。咁、其實有一樣嘢咧，我自己都幾中意整而幾快脆嘅，即係只需要咧三樣嘢：水、雞蛋同埋冰糖咧、就整到噶啦。 蛋花、冰糖、糖水 就係、是。 有啊！ 你直接将三样嘢撩埋一齐。 唔系咁，你头先又唔加腐竹，如果加腐竹就已经系腐竹鸡蛋糖水啦。但你冇腐竹呢个元素，我猜想系蛋花冰糖。 总之煲热晒佢撩埋， 跟住甜甜地就有惊喜。 咁又唔系呢个冰花炖蛋系啦、可以炖咗佢噶嘛？嗱，咁点做咧？咁我会用三只鸡蛋啦，230毫升嘅水啦，同埋大概40克嘅冰糖啦，咁啊几甜咧，其实都随你口味。咁、首先咧就将嗰啲冰糖加水咧煮溶咗先，跟住就摊冻佢，因为咧我要将佢摆埋落嗰个蛋液嗰度嘛。如果你太热咧，啲蛋就即刻熟咗噶啦。咁你摊冻咗嗰啲煮溶咗嘅冰糖之后，即系嗰个糖水啦，咁咧就可以摆落嗰个鸡蛋嗰度，就一齐发匀佢，跟住咧就过筛。咁啊呢个步骤已经其实成个甜品都冇乜步骤啦，咁所以呢个步骤最好就唔好悭啦，因为隔咗筛之后咧，你嗰个蛋就会炖出嚟咧会滑好多嘅、隔咗嗰啲蛋白根，即系你发得唔开嗰啲咧， 有阵时啲蛋冇咁靓咧，就会有嗰啲咯，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煲热一个滚水啦，咁啊隔水蒸，咁啊成碗咧就蒸12分钟左右，咁如果你想系靓啲咧，可以喺上面咧即系铺一层石纸，就系啦，就惊嗰啲导汗水会滴翻落去嘛，或者嗰啲入得热炉嗰啲保鲜纸就蒙住个面，咁中火蒸佢炖佢12分钟咧，咁就会炖好咗出嚟。 即其实系咪个时间同平时你喺嗰啲蒸焗炉啊或者蒸煮炉整嗰啲茶碗蒸大概差唔多啦？ 系啊，都系 10至12分钟 左右啦。系啊，咁当然你睇一睇你个炉火系几大啦。咁正常系呢个时间就差唔多。 我中意食炖蛋嘅，其 实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都好简单，同埋你突然之间想食咧，屋企一定有呢个材料可以做得到，又冇乜难度，咁啊可以自己试下整咯。 同埋清蛋嘅时候用咯，有阵时你啲蛋咧，即系买多咗咧，即系买咗1-2个礼拜，你觉得喂唔系好掂，咁啊一泡过咪整晒啲炖蛋佢，因为你整完之后 suppose 你热食又得，你冻食仲可以将佢个寿命 sustain 多1-2日咁样。 系啊系啊、如果你唔用冰糖水，即系唔用冰花咧，你有啲人咧就会用朱古力奶，就变咗朱古力炖蛋，系啦、跟住加少少糖，系啦。 士多啤梨又转咗士多啤梨炖蛋， 系啦。咁其实都好多变化嘅，系啦。咁你自己就睇下你中意咩口味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享乐时代咧就开始要同大家讲下啲新年前准备，但系嗰个准备咧就唔系话净系喺屋企，譬如话整下嘢食啊，或者大扫除咁简单，而系咧嗱，我而家发觉咧香港咧真系好犀利嘅，大家咧好有头脑，好有创意，都好有商机。喺逢年过节又或者系任何大小节日咧，都总系会整好多相关嘅工作坊出嚟嘅。咁贺年亦都唔例外啦。咁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想象得到嘅咧，就系嗰啲传统嘅书法挥春工作坊。但我想话咧，其实今年咧，我见到嘅咧，唔单止系写挥春，仲有好多系一啲西式嘅字体啦，即系嗰啲所谓嘅西式英文嘅书法咧，去写翻一啲中文嘅恭贺说话， 恭喜发财， 系咯，都系咁写咯，系啊 ，K U N G 咁样， 用翻毛笔字写， 系啦，用翻毛笔字，但系就用翻嗰啲即系英文字母嘅字体去写落个挥春度，咁我觉得呢个都几有趣 嘅。咁譬如身体健康，应该系写真系写身体健康，唔会 可能拼咯，拼 S U N 咁样咯， 身。所以系咪应该喺新历新年嘅时候咧，我哋用中文拼翻啲英文，然之后用 中文 钢笔字写啊，譬如合皮纽耳啊，即系嗰啲咁样。 O K， 我都记得你当年都创作过。 又系时候攞翻本通胜出嚟睇下嗰啲中文应该点写。 唔系啊，钟哥以前试过噶，咩 Merry Christmas 啊嘛， 马里吉士密斯 系啊，有一个咁样嘅嘢噶都。 或者快乐搣恶氹。 真係逢年過節都可以，即係有呢、這、一個 中秋快樂，中秋快樂 ，Autumn 啊，中秋節快樂， 咩節日都可以啊，我依時打都得噶嚇。咁另外咧嗱，可以講一下一啲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有興趣嘅嘢啦，就係、是、咧有一個叫做日本駐連城花圈。即系咧，佢系有一啲咧类似搵藤啊，同埋绳嚟扎嘅一啲干花同埋永生花，喺一个稻草嘅圈上面咧，再加啲装饰，即系加啲日本绳结啊、哦，所谓嗰个绳就系、是，咁佢就整到大大嚿咁样。你知啲日本结咧，咪好多时咧系会有啲尾咧系会出嚟，有好多唔同形态嘅。咁呢一个我觉得都几难整嘅，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之前圣诞节嘅时候就走去整嗰啲圣诞圈咧，咁、佢初初以为好容易啫，将佢屈埋一个圈扎埋佢。咪得咯咁，咁點知原來佢話咧，其實你要打個結，同埋你要將嗰啲藤整咗一個圈形去固定嗰個步驟咧，都唔容易嘅。 係啊，我原本都諗住整個聖誕嗰啲藤圈㗎。啊结果我买咗我失败咗我承认我静静地整啦失败咗。跟住喺街见到佢少有一个喎仲有灯仔㗎喎即係一拍on咁喎有灯仔喎搞掂。 其实你係做咗个好精明嘅抉择因为你既唔需要去即係花时间啦咁亦都係其实一定平过你买材料同埋你嘅人工费囉同埋你嗰个时间啦。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几得意嘅就係呢可能因为香港人呢都几鍾意啲日式嘅嘢嘅。咁佢有一个叫做呢达摩嘅花樽，自己整喎， 达摩 系啊，达摩花樽啊，佢咧都几搞笑啊，因为咧佢咪圆碌碌好饱满咁嘅样嘅，达摩 系 啦，咁咧佢都几适合咧，即系插一啲贺年嘅花嘅，再加上如果你喺上色同埋去整呢个陶瓷嘅时候咧，加翻啲金色啊，加啲金箔啊等等咧，同埋因为佢嗰个样子你可以自己画噶嘛，咁如果你去参加人哋嘅工作坊，当然有好多模具你可以用啦，即系啲图案你可以吸上去啦，又或者当你去猜做嗰个花樽嘅时候。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啲当时嗰个工作坊会提供嘅一啲譬如花朵啊、干花、压花等等嘅装饰咧，咁都几好嘅。咁、我见佢嗰个 sample 咧，佢就系用咗啲中式嘅传统，即系全个都系写福字咯。但系佢系一个达摩嘅花樽咯，咁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呢、一个 花樽都几好嘅，咁又实用噶嘛，可以挤下花咁样。 系啊系啊，我自己屋企咧都今年网上订花，因为我过往几年我都系网上订花嘅、以前咧就真系中意去凑热闹嘅，即系譬如行下花市啦。或者真系早一个月就去一啲卖花嘅地方去睇定一啲心水嘅花啦。但系今年同埋上年咧，即系因为唔想咁逼咧，我就改咗真系上网订啦。咁、其实好多都系啲盆栽啊，或者系啲大型嘅可能桃花啦，或者系啲吉仔啊嗰啲咧，而家都多咗系上网可以去拣款嘅。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会唔会唔系睇得好真啊咁？咁佢咧好多都有提供话，譬如如果你想要某个 size， 佢可以再提供一啲图片俾你嘅。如果真的合适的话就可以直接送到府上即多了很多这些这样的服务都鼓励大家即、如果可以避免去即多人的地方还要逗留一段时间那就可免则免 了、 当然呢也有一些是野食的工作坊啦、今年呢也多了一些工作坊是做什么呢就除了说做传统的一些贺年食品之外呢就你知道很喜欢加一些很得意的图案的嘛、接下来是什么年呢大家 老虎老虎 没错所以呢就会做了好得意嘅，系啊，好投入，系做咩系咁？要我哋， 我见钟哥系咁喺度笑， 佢觉得你可爱啊嘛，咁希望可以做翻一啲咧，好似老虎仔咁可爱嘅呢个嘅嘢食啦，咁佢就亦都有一啲贺年食品，但系全部都系做咗呢个老虎仔形态嘅。 如果今年我食到啲萝卜糕咧，即系有人好俾心机去整个老虎样嘅萝卜糕，我谂我真系会好开心、啊。 定还是你食咗有萝卜糕系苦噶？ 咁就唔开心 啦，系啊。搵个熟苦嘅煎萝卜糕俾我咯， 点解咁做咧？ 熟苦我哋有熟苦，老虎老虎，我哋有冇熟苦啊？你 唔系真系唔知啊？ 唔系阿Barbie同阿Kitty 都系啦， 我唔系，唔系 小妇人啊嘛， 小妇人系啊系系，小妇人系都系都系都系， 可以啊，煎糕 ，O K 嘅。咁咧嗱，讲最后一个咧，就系一个咧都摆得几耐嘅一个吉仔树。咁佢就系咧，哇呢个我觉得 真嗰啲啊？ 唔系啊，假噶呢个都系假嘅。佢就系用玻璃嚟整， 哇！有细路仔唔得啊！呢、這个 惊 咗啦，已经。 因为佢要用一啲火枪嚟到加热嘅，呢、這个大人 OK 咯， 即系玻璃杯嘅。 唔系，佢意思个制作过程啊嘛。 我个仔出现嗰啲地方都玻璃杯收埋咗， 胶杯啊， 系啊，胶好老土我觉得。 安全啲，唔系，其实你唔应该担心你个仔仔会整烂，因为通常你屋企啲嘢整烂嘅几率咧都唔系你个仔做嘅，系你只狗做嘅。 我只狗都好乖噶，只狗佢擒都咁高嘛佢。 咁样咯，咁嗱，所以咧就有一个叫做保存得耐嘅玻璃吉仔树工作坊，即系有啲咁样嘅制式品咯，都唔系净系话整吉仔嘅，我觉得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整棵桃花。够靓啦！ 哇，好难呢、啊這个， 睇下你嘅手工同埋你嘅手艺啦。咁之前咧，咪好多啲微型 艺术嘅。我整完之后，我认到嗰棵桃花，我都自己觉得自己好叻。 你自己觉得系就得噶啦，呢啲嘢 讲个意头嘅啫。整完出嚟之后， 系啊嗱，香港咪好多微型艺术嘅。咁其实呢一个吉仔树都可以整到好细棵，好细棵变成咗一个咧可以座台嘅摆设噶。 咁细棵唔好啊？ 点解啊？有 新年。大吉 大利啊嘛， 哦、 你细吉细利喎， 小吉咧细吉就细利，个人咧细利又唔 好啊，留翻俾你啦，少嗰啲噶，我啊要大吉大利啊， 咁我 做人唔好太 细 利啊， 好，我哋整个大嘅，咁啊大家都大吉大利啦，咁不过即系呢啲工作方法可供参考嘅，自己亦都可以试下喺屋企做下啲唔同嘅手作，帮手。提高啲贺年气氛啦， 而家可以开始整定咯， 系啊，差唔多时间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